有序全面通关，不同出入境口岸都出现三年以来的人流高峰，为餐饮、零售、酒店和旅游行业等带来复苏动力。四川泸定县凌晨三点几发生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1公里。金枝洲应急管理局说，目前未接获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的情况。应急局派出的三个工作组已经赶到震央附近的磨西镇，详细的核查受损情况。四川省地震局亦都派出工作组赶赴震区。地震发生之后，四川当局出动由100人组成的救援队伍前往磨西镇。有消防员透露，部分路段出现山泥倾泻，影响交通。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此外一度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天晴干燥，周末期间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65%，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15点，升371点，总成交金额333.5亿，上证是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0.4升了8.6，阿里巴巴117.8升个半，恒生中国企业77.08升了1.42，美团171.1升3，盈富基金22.54升3.6，友邦保险89.8升2.2，中国平安64.2升2.05。港交所372.6升4.2，比亚迪股份240升了13.6，南方恒生科技4.64升了1.3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1，英镑9.719，瑞士法郎8.539，澳元5.568，加元5.845，新西兰元5.077，欧元8.553，每百日元对港港元6.06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7373点，跌咗21点。港金报18188，升2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07美元，卖出1946.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九龙区的路面情况。在何文田，受到水管紧急维修的影响，桃域道近巴富洋楼的部分行车线现在已经封闭了，一带多车，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而九龙塘亦都是有渠务工程，直至到今日4点钟，过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介乎义德道至到德宏道之间的快线是需要封闭。而在新界区，为了配合大埔林村许愿节，直至到今晚7点钟，介乎排楼和林村乡公所之间的一段林村乡公所路会划为行人专用区的，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大致畅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向香港仔，以及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环保署提提你，装修废物迷乱等会影响环境和路面，下载好好斗 App， 回收一手就搞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福道，福道，家家有福道。

嗱，其实咧呢个假期开始完结咗之后咧，但系其实学生嘅假期仲未完结嘅，放紧假嘅小朋友仲喺屋企嘅，咁啊今日继续享受你嘅假期啦， 起身啦，做功课啦。 喺屋企嘅话咧，就要听一听啦，因为家庭议会咧，咪稍后咧，我哋会嘉宾嚟会倾一倾有关呢个就系大家去拜年嘅时候，你有冇试过噶？ 有 啲表妹咧， 系唔 使叫人啦， 叫人啦， 跟住你再问咯，你佢又， 算啦， 佢眼仔瞓啊！ 系啊，扭眼瞓啊，唔好介意啊。 冇错，唔单止新年嘅，有时咧，即系你朝头早搭 lift 啊，翻学咧，见到啲叔叔同 lift 叫人啦，咁啊又系匿埋阿妈后边咧，唔肯叫。 你 系 咪咁噶？以前 我细个绝对系啦，我而家都系。 系咩？点解啊？你眼仔瞓啊？ 我基本上我系一个好怕丑嘅人嚟噶嘛。 系啊，你仲怕丑嗬？ 唔系，你细个就话怕丑啫，大个就呢个。 唔知咧，我细个一路都系唔即系偏静嗰啲人嚟嘅，我系唔系好讲嘢噶，系啊。 我都系啦， 系咩？咁你 而家系咪 报复式讲嘢？ 所以做节目 冇错。 我话俾你听啊，嗱，我今日咧，我都系李老师，唔系李老师，阿马老师咧，真系一个好识做嘅人嚟嘅。因为咧，我见到佢今日，因为好多不同部门开工啦嘛，开始啦嘛，咁咧，佢朝头早咧就揾咗个同事咧，就俾咗盒糖人。 嗯， 开工大家咁啊，即系我要学习下，即系呢啲礼仪嘅嘢啦，咁样。咁跟住，但系佢又教咗佢，嗱，唔好自己人偷食晒吓，咁样。我觉得你呢啲嘅难 get 咧，可能有会入，喂，我唔系老友嚟噶吓，咁样，即系我唔知人哋会受唔受你呢句咯，系啦，不过都系好事嚟嘅，即系大家沟通一下。 我同嗰位女同事嘅关系好傲秘嘅，唔需要话俾你听。 OK 吓，唔系咁，其实系应该嘅，系啊， 我就话呢啲开心，开心嘅， 系啊，睇先啊，最紧要 可以做到嘅话都做， 甜甜蜜蜜吓，总之每天开心心， 冇错。 嗱，今日除咗你家庭秘笈之外，我哋仲有今日嘅爱好系列。 嗯， 今日爱好系列嘅就系一首。我唔記得咗佢。今朝早你哋兩個好嘢啊！我係咁揾你哋兩個，兩個都唔睬我，豈有此理？ 因為朝頭早係唔會有人揾我噶嘛，我點會知道你會揾我咧？ 做嘢啊！我一個人 傻豬豬， 揾你借錢咩？ 好，愛好系列一首開心的歌 ，Happy Song，Happy Song， 冇錯，大家開心嘅， 冇錯啦。琴日今日多得 Eric 犀利啦，唔聲唔聲走咗去第二度。我哋有长度电话嚟揾佢嚟做节目， 使唔使啊？ 啊，睇佢而家到底喺边说做紧咩啦？ 我个意思系多谢 Eric 啊， 我谢， 咪就系咯，岳阳同我哋做一个节目， 犀利，劲 嘅， 果然系好朋友啊！多谢 Eric， 你又得嘅。 好，早晨，早晨，寒冷天气警告，15度气温，相对湿度67%嘅。 杯。 十五度气温，相对湿度68%。今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嘅风，未来数天仍然系天晴嘅。周末期间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一首 remix 嘅版本，我来自北京。初五咧，呢个财神嘅诞辰啊，咁所以今日咧，我哋都揾阿马老师咧扮埋呢个财神，大家咧吓讲声啊，财神 Happy Birthday， 咁大家咧应财神啦，咁起码每一天咧，大家都开开心心， 冇错 啦。 点解啊？ 冇啊，有一日我见到你哋有两个就系扮财神同大家，就 啊，好耐以前有个 fans， 你识嗰个 fans 都系我哋整噶嘛？ 你唔识咩？大家都识噶，系啊，系咪先？ 阿姐咩 啊？扮财神嚟啊！撒人王嘛！ 喂，好耐冇见啊！撒人王， 撒人王好耐冇见啦，系啊！不过有时佢都会夹个头出嚟嘅， 而家夹个头就 就听我。 系啦，我咪听过琴日好犀利喎，马爷出巡喎。 系啊，琴日去郊游啊，我 去边度郊游啊？ 去西贡， 去西贡。点 解会拣去西贡？ 因为我其实中意去西贡嘅。 我都中 咧。濠涌仲有一个车公庙，我琴日就又走去。 就喺嗰度 撞 香。哦，琴日讲开话，即系喺车公庙，你话喺嗰度，即系以前都会去嗰度拜神嘅。 冇错，咁我特登走过去啦。琴日真系少好多人。 嗯。 啊，我琴日个行程咧就先去乐富食个靓嘅 lunch 先。 系。 嗱，佢嗰裏面嘅嘢咧，就好似頭先啊，張張咧，佢擺咗喺我哋嗰啲討論區嗰度咧，就話有啲附加費嘅，的而且確係有嘅，但我覺得都冇問題。 佢付幾多先啊？計，有時嗰個 每個餐加$5。 哦，每個餐 OK 啦 ，OK 啦，係啊， 你個餐幾多錢啊？ $50+， 咪系咯， 系啊， 即系其实加一啫嘛， 加一 冇所谓，我真系觉得冇所谓。哇，去到西贡咧，人山人海啊， 嗯， 同埋我以前住嗰度咧，就系嗰个车公庙上边啊，即系6尾8村， 嗯， 系啊，系啊，咁啊整得好靓。 咁你系嗰条尾？ 你真系叫6尾8村咩？ 唔系，六峰花 园。 哦，唔系，我知边度啦。 系啊，就喺个亚视厂房对上， 知道 嗰度啫嘛。哇，琴日真系好多人啊，人山人海。 西贡一定多人噶， 好多人系啊。 边类型嘅人啊？我想问。 喂，年青人多。 系咯，西贡系唔同噶， 年青人多同埋洋人多。 唔同嘅时代都系噶，以前就好多洋人嘅，而家少咗好多咯。 系啊，嗱，最开心嘅咧，我就去咗个码头咧，沿海嗰度咧，哇！而家整得好靓， 餐厅嘅 多咗好多啲人咧喺度摆档 卖 艺啊！哇！一个洋人，我觉得几得意嘅。 有冇拖住马骝嗰啲卖金织物嗰啲啊？卖艺啊嘛， 嗰啲系30年前先， 唔系嗰啲， 唔系嗰啲， 嗰啲唔喺嗰个位。 嗰啲 系因为一个洋人，佢真系围咗好多人，即系当摊围咗好多人。 点解啊？因为佢好靓仔。 唔系嗰个洋人咧，佢有几支竹长竹，然后有啲番碱水喺前面。 哦， 佢攞个好大。嘅嘢一 整翻间铺， 整翻间铺，哇！真系好大个波， 嗯， 都系个表演嚟噶， 表演嚟噶， 收唔收钱噶？咁佢 你自己中意，你自己中意，即系佢企喺度，然后佢又孭住个咪啊，咁样样咧。嗰我觉得佢系菲律宾人嚟嘅，咁我觉得几好睇，同埋啲人反应都几热烈，同埋咧。我發覺好多咧係即係市區嗰啲人嚟跟爸爸媽媽咁樣行個大運啦，見下嘢咧，啊，佢哋睇得真係幾開心喎。另外最多人睇嗰個咧一個後生仔，佢又講英文又講普通話，佢哋表演。 雜耍加魔術。嗯嗯、哇！我都 邊類型嘅雜耍？即係我哋以前嗰啲， 即係攞兩條棍。 你唔係佢又係啲波啊咁樣，佢個手指轉嚟轉去，好、哦、簡單魔術，但係啲人睇得好開心、 嗯。 我覺得最佩服嘅咧，佢咬低條腰咧，同、嗯、個地下咧成180度平衡咁樣，佢都趌翻起身，我覺得好好睇。 腰力要好好啊！ 腰力要好好睇啊！係啊，同埋咧，哇！下邊又有船喺度賣海鮮。我觉得好平喎，150蚊条班喎，你觉得平唔平啊？ 差唔多， 大约 有几大条啊？ 一尺， 如果价钱嚟讲，差唔多 系啊， 咁就要啊，价钱 平 啦， 平啦， 又唔至于好平，但系我觉得佢就系唔至于好平，但系 OK 啦 ，OK 啦， 系啊，跟住一路杀入去咧，就有啲人喺度唱歌仔啦，哇，好 杀入意思系杀入边度啊？ 嗯， 杀入去边度？你 向 系咪啊？西开 向另一边。码头一边就向去， 邊邊 另一边就是、 啊、北潭 涌嗰边，系啦，嗰个方向，系啦、 嗯， 因为嗰度有个好大型嘅烧烤场， 嗯， 过千人都得， 嗰度咪北潭涌咯， 未去到咁远，啊、即系嗰个方向， 嗯， 系啊，咁我有啲人喺度唱歌仔啊，咁、 嗯、 我觉得成个好开心嘅， 嗯，即系有啲市集，同埋就 系 趁虚嘅感觉， 同埋好多人放狗， 啊、 带埋啲狗喺度行行啊，咁样样，同埋有啲。 嗯 紙妖我覺得好得意嘅，我未見過 放紙妖添啊！ 紙妖啊， 哇！真係各色其色嘅，我哋冇講 啊。有啲紙妖好大超巨型，有啲係俾小朋友玩嘅，細細只咁樣，即係有蝴蝶啊、飛機。咁其實咧，佢揸住個線圈，好短嘅啫。咁佢只要佢一走咧，嗰個風箏咧就向上飄啦。啊，我覺得啲細路仔玩得幾開心。我諗佢喺市區。真系未玩过， 系噶，其实风筝系好玩，同埋咧放嗰个又好玩，睇嗰啲又好，赏心悦目噶。你有冇见到蜈蚣啊？ 有一个超级巨无霸， 你知我讲边个？ 我知 蜈蚣嗰度好难放， 好 难 一条咁样系咪？ 系啊，有个阿叔喺度放，佢嗰套架撑犀利啦。 我好中意蜈蚣噶，好嘢，好 嘢，威登。即系佢喺个即系企喺海边一路放，啲人喺度喺度欢呼， 系啊， 好开心， 好开心，真系开心。假期真 系 好开心嗬， 系冇错啦。咁我就喺度玩咗一个下昼，咁我都好开心。 西贡呢个地方真系好开心， 有啊， 食嘢都多，食嘢嘅地方又多啦，又各种种类都 多 啦。 系啊，有好多洋人啊，或者中国人自己开嗰啲咖啡室啊， 系啊，冇错， 小店我觉得好舒服。 佢多咗有好多啲小店嘅，即系细细间，甚至乎嘅就系你买完就走噶啦。我有时我就会。专登去各区唔同嘅地方度去睇下，其实所有嘅嘢嗰啲面貌好快就转噶啦， 真系啊， 冇错， 真系啊。 有时你可能去嗰度，诶、有一次我就去嗰度去咗有一间嘢就唔知好似食嗰啲叫 yogurt 嘅雪糕， 系 几好味噶。咁啊后生仔，你好明显你见到噶，即系佢系后生仔几个人自 己 出嚟搞嘅。咁啊入到去好细间嘅啫，咁啊买完之后嘅话咧就得一两个位你可以喺嗰度就系企住。若果佢有人喺度嘅话，基本上你已经要买完之后你就要走噶啦。后生仔就会企喺出边嘅门口嗰度喺嗰度食咯，咁我觉得真系几舒服嘅嗰种感觉，尤其是系西贡。 我晏昼就去一间咖啡室，咁就喺另一边好好山卡拉嗰啲地方嚟嘅，咁样又系两个后生仔喺度， 系啊系啊，好多， 我觉得好舒服。佢门口咧，佢又摆啲台凳喺门口，门口嗰张凳咧嗰啲藤椅嚟， 即系 sidewalk cafe 系 啦， 即系矮矮嗰啲藤椅咧，咁啊坐咗落去，哇，我觉得好鬼正，睇完啲人喺出边， 有少少巴黎嘅感觉。 系 啦、 啊， 巴黎咪就系咁样、 啊。我即刻想揾条长面包揸住， 你有啊？ 揸住块面咯，差唔多。 你嗰只猪仔包，唔巴实你，唔巴实你呢度可以攞出嚟嘅。 喂，好笑啊！整个猪仔包 ，OK 喎。 系啊，咁啊，度咗一个下昼，好 开心，好舒服。 系啊，你咧，你琴日都见到 我。系啊，琴日俾你激死啊！唔好意思，我唔想讲。但系真系好嬲，因为咧就系啦，因为我哋大家有个群组噶嘛，大家系工作上面，大家都要沟通嘅。咁啊，讲紧就礼拜五究竟我哋讲啲咩嘢咧？咁样咁当然啦，有时有啲人就先后咁样唔同嘅时间去入嚟个群组嗰度，就会答翻晒即系之前啲嘢嘅。啊，我琴日咧就谂住，哇，冻冻地几好，但系条街仲系仍然冇乜人，我就出去夜跑，我出去跑步， 好开心。 系啦，因为佢就系 话事完咧，就系有一次我哋影咗有一张相咧，我见到有啲 fans 同我讲，就系话，咦，阿 Yo 个样同埋个肚咧已经可以直逼马小强。我坦白讲，我非常耿耿于怀。 嗰日阿李豪着咗一件咧羽绒背心， 系啊， 咁咧佢企喺中间，马小强企佢隔篱，个 fans 系咁讲嘅，佢话阿李婆，你开始跑向马小强嗰条路啦，咁样， 我哋嘅距离越嚟越近。 越嚟越近， 越嚟越近，夫妻相， 所以佢冇话夫妻相，佢就系话跑向你条路啫，系啦，就唔好加减啲嘢。如果话夫妻相嘅话，我唔翻工啦。 你估我唔系啊？我从此绝迹江湖。 系咪先？我 work from home 啊，我都唔想见到你啊。咁跟住我就真系好担心。咁啊，事实上我就觉得好啦，好好地去认真对待呢一件事。我翻到上榜，我真系肥咗。 而家几多磅？ 而家我唔讲，讲唔得，因为系一个 多咗 几 多磅？我问啦， 多咗几多磅啊？多咗五六磅。 哇，好快减到啫。 喂，但系唔可以噶，你一定要收拾，快快脆脆收拾，系咪？你要收拾失地。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会乱嚟 崩溃噶啦， 你会崩溃噶啦，会崩堤啊。咁跟住我就呢一段时间。就每一日咧，就朝头早我当然会继续做我瑜伽啦，但我夜晚黑咧就会再加加嘅，就系可能喺黄昏嘅时候会行一行。咁我琴日开始就跑步咁样咯。咁啊，但系呢啲咁嘅人咧，就喺个 group 嗰度系咁喺度倾偈啊，闹啊，你咩啦啦啊咁样。跟住我就好咯，我喺度跑紧步，你哋唔好再喺个群组嗰度倾偈骚扰我。 诶，好啦，十点半啦，讲下讲开心啊，翻嚟我哋听完新闻，继续我哋风骚范围，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金银业贸易场开市仪式的时候说，香港在复常之路稳步向前，社会和经济活动逐步重拾动力，凭借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稳固根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坚如磐石，发展前景非常亮丽。陈国基又说，香港和内地在今个月八号开始逐步有序，最后达至全面通关，为两地经贸、人民等领域的交流合作重新注入动力。随着两地人流、物流和资金流更加活跃，金银业发展一定大有所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个月率领香港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借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的契机，加强香港和两国的商贸、投资和文化交流。不同局长亦都已经陆续开展到传统和新兴市场访问，在国际舞台上讲好香港优势，讲好香港故事。李家超在《经济日报》撰文说，随着香港重返国际舞台中央，特区政府将会同多个业界向海内外市场宣扬香港的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招商揽财，吸资引企，重塑香港品牌和形象。他又说，春节期间市面喜气洋洋，香港亦都同内地实现逐步有序全面通关，不同出入境口岸都出现三年以来的人流高峰，为餐饮、零售、酒店和旅游行业等带来复苏动力。本港正是迈向复常，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每日最低温度高过摄氏20度，病毒的生存时间会比较短，温暖的天气亦都会令染疫人士的炎症反应较轻，所以他赞成在三月底四月初春季的时候才解除口罩令，认为是比较安全。袁国勇预计容许除口罩之后或者会出现各种病毒传播，公营医疗体系仍然会面对严峻情况，新冠病毒亦都不会离开。但是他说，虽然后口罩浪可以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早 早放宽好过迟放宽，期望到时建立起免疫屏障，而市民尤其是长者和长期病患者亦都要在下个冬季来临之前，即是大约今年十月至十一月再接种一次疫苗，高危人士亦都应该在冬季继续戴口罩。政府下个月22号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经民联主席卢伟国建议政府再派几千至一万元的电子消费券，他说相信对刺激本地消费会有相当正面的效果，亦都是还富于民的比较直接方式，又形容是小财不出大财不入。劳联主席林振声话：希望在社会复常之后，进一步刺激饮食和零售业，建议全民派5000元消费券，相信会带来经济提振作用。他又建议政府加强对个别行业的就业支援，包括请人难的安老和小巴业，提供3年试行计划，首年津贴金额是5000元。至于旅游业，他就建议当局向导游和旅游巴士提供5000元的津贴，吸引他们重返岗位，带动旅游业复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天晴干燥，周末期间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7%，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13点，升369点，总成交金额442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1.6升9.8，阿里巴巴117.9升0.6，恒生中国企业77.12升1.46，美团171.5升3.4，盈富基金22.56升了3.8，友邦保险89.5升0.9，中国平安63.65升0.5，南方恒生科技4.6毫4仙6是升了1.42毫，比亚迪股份238.4升12元，港交所372.6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29.37，瑞士法郎0.917，加元1.34，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日经平均指数报27361点，跌33点。港金报18188元，升29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13美元，卖出1945.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九龙区的路面情况。深水埗福华街是有紧急路面紧。深水埗福华街是有紧急路面维修的，介乎昌华街和青山道之间的部分行车线依家已经封闭了，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而受到旺角豉油街路陷的影响，豉油街介乎广东道至到新田比街的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返现场的指示啦。而黄大仙沙田坳道介乎龙翔道至到凤德道之间的全线呢都是需要封闭，只准专线小巴驶入的。隧道情况，依家各区隧道的出入口大致是畅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去香港仔，同埋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高度 有福到，家家有福到。 我是音乐说的艾力啊，今日用这四个字化成祝福语送给大家，家在情在。无论你和你的家人是住在一起，亦或是身处不同的地方，只要大家心连住心，那份家的温暖几时都可以力久常新的。 家仍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到。 铁路和主要干道连系市区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3年3月31号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哇！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讲到阿锐咧，头先我哋所谓运动啊，或者即系肥咗啦，诸如此类。其实咧，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咧？呢一个咁嘅 season 啊，即系圣诞啊、新年啊，天气冻冻咧，系最容易增磅而唔觉，因为你第一咧着咗一啲冬衣衫啦、厚褛啦，第二咧最容易食多咗嘢，又或者食咗咩火锅啊、年糕啊等等嗰啲，同埋追唔上运动，即系因为咧天气咁冻咧，你着得多衫嗱，你又好似好唔方便咁，系咪？又唔系好想喐，咁我都觉得唔得，我都要即系快脆脆咧执翻运动嗰样嘢，即系都摆低咗好耐。但系呢一摆， 系啊， 我最近都摆低咗，即系 摆低咗两日， 摆两日 就 佢就觉得好舒服啊。 我两年都冇所谓啦。 你点知两年啊？廿年都嚟紧啦。 但系你唔觉得咩？一摆耐咗，起即系再将执翻咧，系好辛苦。 同埋点解我会咁大嘅动力咧？除咗你话嗰日个 fans 提，其实我唔系嬲你啊，因为我觉得我多谢你提点我，因为我自己都过咗，点解唔成？只好似嗰啲咧，啲猫扮大只咁样，啲猫扮大只会打侧咁样，跟住咧话咁四方嘅咁样嘅，系好嘅。咁同埋就系因为我睇咗有少少嘅关于讲紧话你年纪大咧，究竟嗰啲肌肉量啊，其实而家有好多朋友嘅就佢唔同肥同埋瘦有关，而系佢个肌肉佢够唔够。如果你嘅肌肉咧，你个肌肉量其实原来系唔知几多岁之后嘅话咧，佢就会突然间跌得好快， 系啊，流失 系啦。咁我已经系步入呢一个咁嘅年纪啦。咁而且个就佢话肌肉如果系唔够嘅话系会好大件事，因为你会好容易嘅就会跌亲。咁其实最紧要最紧要一样嘢，我觉得我就一定要行得走得， 冇错 啊！你唔可以冇咗呢个能力啊！如果你唔行得唔走得嘅话，其实你乜嘢都冇晒噶啦。咁我就好惊，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如果系咁嘅话，真系一定要做翻少少运动咯。再睇咗有一个嘅报告，佢就喺度讲紧，佢就话好多时候，当然好多人都会有一个咁样嘅误解，就系话运动我一定要出汗，运动我一定要起码30分钟或以上，即系起码可能要去个gym 嗰度咧就要做一个钟头，哇出晒汗啦，飙晒汗啦，错，其实原来唔系咁嘅，即系如果你讲紧嘅就系话运动能够带到俾你嘅身体系好嘅话，其实啊只需要就4分钟也好，10分钟也好，呢样嘢先至能够帮到你系持之以恒，你唔做一定系你做一定系比过你做系唔做系会好嘅，当然最理想嘅就系每一日咧不分星期六或星期日，有时有啲人星期六或星期日唔需要翻工，佢哋就会唔做嘅，但系其实佢系会建议大家每一日都做，每一日都做少少，就系、是、做30分钟。其实就唔需要话要好犀利啊，好劲嗰啲 cardio 啊，要整到个心肺炎，要个个心跳要去到100几多，唔需要嘅。你只需要就算系散下步都好， 冇错。 因为好得意嘅，佢话原来我哋个脑啊， 在你開始做運動的時候的話，十分鐘大約是十分鐘到，你就會釋放有很多的一些令到你快樂的荷爾蒙，令到你的腦比較 sharp 醒的荷爾蒙。所以呢這些這樣的東西，你每一天你只要這樣持之以恆這樣去做，你的人呢是會年輕很多啦，健康很多啦，你不會記憶力會失去。因為很多時候的話，就是我們的腦和腦中間的即傳輸的東西，你一不做運動的話，那些東西就沒那麼增長得沒那麼快和沒那麼好的。所以他就說其實真的很少的。如果我跟你說的，就每一次你運動的話，你都要做一 個鐘頭的。 你 真的不做，你真的不 做， 哇好辛苦啊， 就算你做一天第二天都不做的。 是啊，那他就說不是，你又告訴你聽的，就是我等於刷牙一樣，我每一天的話我都要刷的，但是多少十分鐘五分鐘啊，就算你再沒有時間四分鐘呢，你就會做的了。 沒錯， 那時候真的起身坐低或者是散下步的。 剛才你說散步這件事真的其實很容易做的嘛，不是你每一個人樓下都可以散一陣步，好像昨天這樣，想想六點鐘見到天氣都挺好，咁耐咧，因為平時咧，譬如翻工啊，就算有時放工，唔知點解，有一種趕趕趕嘅心情啊。咁啊，琴日六點幾咧，我就趁個未完全黑曬咧，就喺屋企附近散下步，即係用散步嘅心情，唔趕嘅，亦都冇乜特別嘅目的，就咁行下行。我覺得個心情又聽住音樂咧，好開心。你咪當係運動咯。 同埋我會覺得一樣嘢咧，就係你運動有時候好得意啊。咁我嗰日睇完就係嗰個醫生講嘅一個 podcast 嚟嘅，咁啊就係外國嘅一個即係女醫生。咁啊就講完之後嘅話，佢就係話仲有一樣嘢。好多时候大家都有做运动的时候都一律比较压力自己。比较压力自己就是什么？你觉得你自己运动，我要运动45分钟我才可以有这个什么的效果的。这个就是压力咯。 哦、 你为什么要比压力自己呢？我今天我做到5分钟我就做5分钟。我听天有时间的话我走两分两个钟头的山，我就走两个钟头的山咯。但是每一日都要动。佢話一定要運動，每一日都要喐，咁樣就包保你咧個人咧就唔會話成日都忙東忙西啊！你有冇成日會覺得佢就年紀開始大啦，啲嘢唔記得咗喺邊度嘅話係應該嘅，唔係應該嘅，係唔會 係 咁 嘅， 係啊，只需要每一日開始做運動，同我一齊， 好， 知 啦，得馬老師， 三日啦， 我今日由一分鐘做起。 冇啦，十秒啦，不如好冇？ 都好。你答 應了 你就要做啊！ 多 謝，最緊要大 家 身體健康， 冇錯，做個健康嘅快活人啦。好，我哋有呢首《啦啦啦啦 song》，然之後翻嚟有《網上情》啊。 网上情，人生最幸福的事。人生最幸福的事是什么？有人说就是有人爱，有事做，有期待。幸福这两个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过下面六个情况很多人都同意。哪六个情况？第一，有屋企人陪助，灯火可亲，平凡温暖的幸福最为难能可贵。最幸福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有家人陪住在屋企，开开心心，有一句没一句地倾下偈，食下嘢，乐也融融，安全的，淡淡的。第二就是得一知心人，风雨同行。你爱的人爱着你，有正确的人，正确的时间，正确的陪着你，你就是幸福的了。同你爱的人一起做着喜欢的事，风雨同路，苦乐同享，笑看风云，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个是浪漫与幸福。第三，静静看着孩子，陪他们读书，看着他们睡觉。与其说孩子是父母的天使，不如说孩子开放了父母另一个世界。陪 BB 的男人特别窝心，陪 BB 的太太特别温柔。不理生活多么艰辛，看着你的下一代，心就会幸福的融化了。第四，努力工作，自食其力，靠自己的本事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心是快乐的，幸福的。生命的意义就是实现自己的价值，当你的努力得到认同，当你的付出被肯定，这种就是幸福。第五，身体健康，可以吃自己想吃的东西，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支配做自己想做的事，身体自由的你就是最幸福。人生最痛苦不是得不到，是得到了无福消受。好的东西摆在那里都没有胃口吃。身体好就是最大的本钱，最大的财富，最大的幸福。第六，好的心态。心态决定一切，心随境转是凡夫，境随心转是圣贤。生活在崎岖不平，如果有一颗坦然的心，品尝到的就是幸福。幸福是一种感觉，捉在自己手里面，它没有一个特别的价格，只是在于你的心态。好的心态就会有好的幸福。真正的幸福存在的时候像空气，看不见，无法捉摸，但是不可或缺。人世之间，有时最平凡的人事就是幸福。每天存在我们身边，在家里面，每一个人，每一个少年带来的就是幸福。 快乐是阳光普照的清晨，快乐是流水美妙的音韵，快乐其实分分钟把你等，只要你懂得点去找。快乐是寻找天际的星辰，快乐是回忆沙滩的足印，快乐其实哪一位都有份，不管你是富或贫。朋友爱，父母恩，每刻温暖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因，快乐变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里哼，一张漫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 因我是快乐人。人爱是因，快乐便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里哼，一张漫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到。 大家好，我系丰收发运嘅梁继章，我祝大家来年咧家肥屋润。 我系丰收发运嘅瑞瑞，我祝大家家和万事兴。 我系丰收发运人嘅马小强，我祝大家家年威老道。 咩啊？咩家年威老道啊？讲乜嘢啊？ 一家年年都咁威，老人家持家有道。咩？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透。 轩轩啊，人哋唔识戴顶安全帽啊，你教我啊，轩轩你教我啊。 瑶姐，你自己企翻好先。其实只要戴好顶安全帽后，将 Y 型帽带放喺下巴下面，再扣好条帽带就得噶啦。你试下。 我知啦，咁就算我弯腰或者系抬高头望嘢嘅时候咧，都可以防止个顶安全帽甩落嚟啊嘛。轩轩啊，你好叻啊！ 想知更多，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的案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佩戴个人防护装备，开工就无往而不利。我系顾定轩。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好啦，丰收快活咧，好快到十一点钟，我翻嚟咧做今日嘅爱好系列。 冇错，一首听就会令你开心嘅歌。 冇错啦，准备好啦。 其实呢排大家心情咧特别开心嘅，好似阿 Tim David 咧，佢话喂，你知唔知啊？虽然系年初五咋，好多铺头都未开啊，好似系年初一咁样。系啊，咁啊，甚至有啲铺头咧入咗咧都有未见官先打八十大板。咁啊，新年多数都会收翻少少嘅，好似我哋所讲啦，开心钱啦， 系啦，冇所谓啦， 系啊，都系加一度啦。我相信而家咁啊。不过如果大家真系好想食嘢，咪自己准备咯。喺惊街上面冇就吓， 咁咪几好咯。我哋以前都系咁噶， 系啊， 系啊， 以前加二加三， 以前 到初七初八都冇嘢 啊，系啊，冇啊， 好静 噶 条街， 冇嘢噶，系啊，初一初二初三咪使纸页买嘢啊， 系 啊。 今年如果系大家都系选择咁样嘅话，都系好嘅， 好 系啦，都系好嘅， 热闹啲啊，成条街。 佢话条街冷清啊， 其实有啲街真系热闹嘅， 睇下咩 地 方啦，玩嘅地方，好似你琴日咁嗰啲地方就可能热闹咯， 真系人山人海啊，唔系咩。 但點都好嘅話，都會祝福嘅就係我哋香港咧經濟嚇，即係擺擺吹吹，係啦，好旺翻啲，慢慢嚟啦。 冇錯，隨住呢個確診數字咧，而家開始慢慢咧就一路低啦嚇，咁啊千幾千幾，希望繼續再少啲添，咪更加好啲啦。 嗯， 希望可以快啲唔使戴口罩就更好啦。 我 相信應該好快。喂，話時話喎，我真係準備喎，因為有一日咧好開心啊，就同阿晴晴喺度傾開，即係女仔嘅啦。咁我就喂，我希望真係可以快吹啦，總有咁嘅一日㗎，係咪先？咁我哋一定會係未雨綢繆㗎嘛。跟住我覺得晴晴講得好啱，我今日打算就會去做啦。佢就係話係時候應該要買唇膏。 哦，因為唔需要戴口罩之後見翻人啦。 我覺得呢一啲係一啲好有希望嘅諗法嚟噶，我好贊成啊！尤其是係對於女仔嚟講，你諗下兩三年我冇買唇膏啦， 我真係你 我唔開心啊！ 你嘅心情係點㗎？ 我嘅心情。 定係其實好坦白講，好多時候咧，你去買呢個化妝品嘅時間咧，你點都好，你都一定會楞到一兩支唇膏嘅，所以就每一年都一模一樣。系嘛？ 都差唔多。 春天就一个粉红色噶啦，系嘛？都秋天嘅时候啊，或者系夜晚黑，唔系夜晚黑，又或者晚妆嘅时候，你梗系搽大红大紫，或者系红色噶啦。但你唔知点解，你觉得每一年你都一定系买嘅，或者系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哇，佢嗰日咁样讲嘅，我觉得真系好开心。咁我就谂住今日放咗工之后嘅话，就真系睇下有冇啲咩靓嘅唇膏，要准备噶啦，做好准备啊！ 我都入定货先。 你要减肥成功， 好嘅，睇下随手就送俾边个。 好，好啦。十一点钟啦，翻嚟我就有爱好系列，一齐翻享开心的歌啊！ 北立法会议员刘国芬话：逐步开放沙头角嘅做法合适，佢期望当局开辟更多道路贯穿沙头角，相信当局长远会考虑开放中英街。四川泸定县凌晨三点几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1公里。金枝洲应急管理局话，目前未接获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冧的情况。应急局派出的3个工作组已经赶到震央附近的磨西洲，详细核查受损情况。四川省地震局亦都派出工作组赶赴震区。地震发生之后，四川当局出动由100人组成的救援队伍前往磨西洲。有消防员透露，部分路段出现山泥倾泻，影响交通。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此外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天晴干燥，周末期间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7%，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65点，升421点，总成交金额53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是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4元，升12.2，阿里巴巴117.2，升了9毫，恒生中国企业77.28，升了1.62，盈富基金22.6，升4.2，美团171.7，升3.6，友邦保险89.7，升2.1，中国平安63.95，升0.8，比亚迪股份239.2，升12.8，南方恒生科技4.65，升了1.5，港交所372.4，升4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1，英镑9.71，瑞士法郎8.538，澳元5.574，加元5.846，新西兰元5.084，欧元8.549，每百日元对港元6.0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7361点，跌33点。港金报18170元，升咗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29美元，卖出194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住隧道管入口比较车多，而九龙入口就是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慢车。封路情况，深水埗福华街有紧急路面维修，福华街介乎昌华街至到青山道之间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何文田陶域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陶域道近住巴富洋楼一段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封闭。另外，佐敦宁波街有路面紧急维修，宁波街介乎炮台街至到广东道之间全线是需要暂时封闭的。 另外赤柱黄麻角道有管道铺设工程，直至到下午的4点，黄麻角道近住赤柱军营会分阶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大家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支方向大清。另外环保署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福道福道，家家有福道。 我是音乐说的艾力啊，今日用这四个字化成祝福语送给大家。家在，情在。无论你和你的家人是住在一起，亦或是身处不同的地方，只要大家心连住心，那份家的温暖几时都可以历久常新的。 家仍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透。 二台话你知。 你送俾我嗰隻智能手錶呢真係幾好用喎，多謝你啊。 唔使客气。隻錶同唔少物联网装置一样，利用低功耗蓝牙同其他装置互相连接。喂，但係呢你係咪真係识用先，尤其係嗰啲保安功能喎。 放心啦，我已经研究咗一轮㗎啦。我留意到你揀咗隻有传输加密功能嘅錶俾我。而且隻錶有私隐保护功能喎。为咗減低俾人追踪隻錶嘅活动足迹，我已经即刻开启同埋用咗呢个功能啦。 唔错啊吓，咁除咗靠保安功能，你知唔知用呢类型嘅蓝牙设备嘅时候，想保护自己嘅话，仲有样嘢可以注意啊？ 哦，我知你讲乜嘢，我只会喺用嘅时候先会开启呢啲设备嘅蓝牙，唔用嗰阵咪熄咗佢咯。 哦，真系识货又识嘢， 仲识做添啊！你送咗人咁好嘅嘢俾我，呢餐饭我嘅，唔好同我客气啊！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阿摄。 台话你知 ，CIBS 第39季节目《印度神话》， 我哋一班喜爱广播剧，包括住喺香港好耐嘅少数族裔人士，用广东话做广播剧。 我系梵天，自存自有嘅至高精神。 我多罗家终于都可以掌管三界啦。 十婆，请你履行自己嘅职责，带嚟拯救世界嘅 BB 啦！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嘅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Hello， 我是蔡杰。怎样才是一个快活的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是好快活的人生啦。不过要真是懂得真正的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蕊。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啦，星期四嘅爱好系列开始咗啦。咁今日咧首开心嘅歌， 冇错。 听歌咧有好多嘅功用嘅，有时咧可以减压啦，有时咧就听咗咧就好舒服啦吓，轻松啲啦。但系点样会开心咧？我今日都系谂紧呢一个话题。我记得我以前细个咧听好多嗰啲叫粤语流行曲咧，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一啲咧？佢本身就系一啲搞惊嘅歌嚟，即系好笑嘅啲歌词咧。 就担翻口大雪 茄，你记得波叔呢只 系啦，其实好得意噶， 劲惊 仲有一个咧，以前当时好出名，我而家突然间谂翻起，啊，不过头先又冇谂起，如果唔系我搵埋佢只歌，佢叫陈良宗啊，一个专唱搞笑歌嘅歌星咁样咯。但系好多好多年前，咁即系年青嘅朋友未必识噶啦吓。今日喺脑海里边升嘅一只歌，我想搵个原有个版本，我搵唔到。但系有一只咧，就佢一个叫新版啊，就有尹光唱嘅。呢、这个歌咧就唱晒好多明星嘅名嘅，咁、哦、啊听落都好得意嘅。今日送俾大家，佢叫《新明星歌》。 Emma， 哈，陈翔、林宇、柯俊雄，你三脚与成龙，李杜洪、周冲、狄龙，李天正与平丁鸿。王与金童，李清与五堂，鲁俊、胡卫中、江雪、穆红，胡风、周润发，郑裕玲、郑少秋、许冠杰，张天爱、张英、金汉，小燕飞呀、谢贤、叶枫、钟镇涛，平凡秦沛、许冠文。张艾嘉与黄蓉，米雪恶华，阿沈殿下，人才出众。陈翔、林宇、柯俊雄。李三脚与成龙，李杜洪、周冲、狄龙，李天正与平丁鸿，乔宏、王与金童，李清与吴棠，鲁俊、胡卫中、江雪、穆红，胡枫、周润发，郑裕玲、郑少秋、许冠杰，张天爱。像英金汉小燕飞呀、啊、谢贤叶枫钟镇涛平凡秦沛许冠文张艾嘉与黄蓉米雪恶华沈殿下人才出众， 即系周杨记住嘅歌曲啊，唔系话佢歌词有咩特别，其实冇乜歌词，佢只系将全部咧，即系啲明星啱音嘅咧就 fit 咗入去咁 啊。 我以前最多听嘅就唔系呢个版本嚟嘅，即系亦都啲歌嗰啲明星亦都唔系呢一集，都唔系再远古啲嘅。咁呢只我相信系尹光咧再用翻嗰个意念啦，系啦，咁啊叫做新明星歌咁啊，里边我相信有七八成嘅你都会听过啦吓。 好啦，到我啦噃。 好啊。 咁今日因为开心嘅歌曲啦，咁其实我有时咧我就会觉得系咁样嘅。尤其是系而家新嘅一年啦，咁大家兔年啦，咁祝大家咧即系兔气扬眉啦，大家都开开心心啦。咁但系其实开心系点嚟嘅咧？我谂你真唔真正可以令到你自己开心嘅话咧，我谂真系。各人都有自己嘅睇法，但系我谂至少一样嘢嘅就系少啲担心，因为我觉得一样嘢嘅就话万大事有冇发觉嘅就系即系都活到咁嘅年纪啦，点样都好嘅话，佢总会过去嘅。但系你唔开心，只会系来自嘅就系可能嗰件事嗰个结局未如你自己所预计嘅咁样话，所以你就会唔开心嘅啫。但系有好多嘢亦都唔系你自己能够控制到嘅、但系有一样嘢，我觉得可以控制到嘅就系你嘅担心、因为当你一谂一啲嘢，你。担心或者系唔知道嗰件事会点发生，又或者要谂多，又即系谂嚟谂去，谂嚟挂住。嗱，你有冇谂过担心系从来冇为你带嚟任何嘅好处？ 啱啊， 系咪 啊？成个过程都系你自己屈闷嘅啫， 你自己谂嘅咋，系咪？嗱，而担心系会令到你坐唔安啦，食唔落啦，瞓唔到啦， 系 咪？咁你自己个身体已经系因为咁样嘅话，要付出一啲嘅牺牲噶啦， 唔抵。 而有时担心嘅事嘅话，着咗八九成都系从来唔会发生的， 或者个后果冇你想得咁严重， 系啦，亦都冇咁差。咁你咪就系干担心咯。咁何必要咁样咧？既然我讲嘅就话开心唔开心倒唔到嘅话，你既然唔能够控制嘅时候，我谂就不如少啲担心啦。咁一定至少你会轻松一啲。

worry, don't worry, don't do it。 成个节奏咧，带嚟一个好开心嘅感觉，就好似一路吹住口哨，一路咧喺度，系啦，啊散紧步。 我话俾你听，我唔识得手指啊。 咁你可唔可以吹口哨啊？得啊，嚟嗱，你得。哇！ 你睇，我好羡慕。 不过你知唔知咧？你知唔知咧？细个嘅时候咧，阿妈唔准。 我知啊。 佢话飞仔， 吹口哨， 飞仔跌落坑佢，你做咩啊？你而家飞仔 拍手指就 拍啫嘛。 不过又唔系喎，以前啲飞仔系中意拍手指。喂， 哦， 喂， 照香口搞都唔得。 照香口胶， 吹波即系吹向吹波胶都唔得啊！ 以前咧好负面个飞仔呢个 term 咧，好即系突然即系你一变俾人如果即系 label 咗你系飞仔咧，爸爸就唔中意，妈妈就觉得唔好做呢啲咁嘢飞仔啊， 留长头发又唔得，但我真系，我觉得我 冇所谓啦， 你得嘅，你练啊练到嘅呢啲嘢， 吹口哨咯，吹口哨，识唔识？但戴咗口罩真系 口罩难出， 其实我唔系飞仔嚟， 系飞佬啊嘛。喂，嗱，有啲我哋身边咧啲资深听众知啦，佢听过啊，陈良忠我听过，咁因为真系要资深嘅先知，因为好多年前噶啦吓。咁啊，好多人咧不同嘅选择啦，或者有啲选择咧我都几得意。开心嘅歌咧，佢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我唔知点解 friend 会拣呢首。 我同意啊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我明点解啦，因为咧有时咧你如果开心咧，就算落雨揼湿。你都觉得冇乜所谓， 系啊，乜都得啊，俾雷劈都得， 系啊，架车行过啲水溅落你度都， 只要心情好就得，只要心情好就得噶啦。 咁啊， 有啲系咁噶嘛，啲美剧咧， 系啊， 系啊， 系啊，系啦，咁啊，都好多人拣快乐啦，或者皆大欢喜啦。 good 啊， 有啲人拣翻你上次夏金城啦，咁 冇啦，夏金城上次俾人闹， 冇闹， 佢哋话咩够啦，咁样啊嘛，够啦，我都觉得。 意见啫， 我答唔系我知道，我冇讲笑啫。 另外咧，阿 Tim David 就话好容易啫，播啲炸歌啦，即系嗰啲砰砰声跳舞嗰啲歌咧就开心噶啦。另外 Amy 就话讲得啱啊，轻松自在就系 very good 开心。 唔系，我都觉得呢四个字真系好劲， 轻松自在 系啊。因为我听人哋讲话就阿蔡澜叔叔咧，今年咧有写挥春啊嘛，跟住我就话收到一个系轻松自在啊， 咁好 系啊，我就觉得如果系咁就好啦。我有一年咧收到一个挥春，我又好中意嘅。总之有一个嗰啲即系宗教嘅人士写俾我叫春暖花开，即系佢唔会写嗰啲什么啲咩祝福嘢噶，春暖花系啦，佢写春暖花开，好开心啊！佢就话其实好难得噶，即系你个春天，即系你个气候啦，开始有嚟暖啊，跟住啲花开始开，你应该开心 啊！就好开心， 讲突然间好感动添，好嘅 到嚟，到马先。 喂，我觉得开心嘅歌系咩咧？ 咩咧？ 一听你就会一定跟住唱嘅， 我哋嘅效果。 唔系啩？ 我都觉得系我。 YMCA， 你系咪想播 YMCA 先？ 你 系 咪嚟又嚟？ 其实我想听校歌啊嘛。 我都想听。 唔系， 不如 播一阵先啦。 因为有人话想听 佢嗰只， 有人话想听。 又得我冇所谓嘅。 咁， 喂，佢唔系啊！今日咧有个人话想听呢队 band 咧，我突然间唔记得喎。边有啊？嗰段名叫 Crazy People， 使唔使谂啊？呢咪我自己。 Crazy People 咪你咯。 我唔记得咗我自己叫 Crazy People， 我真系认真谂边队啊？ 我都有睇过，我就好嘢。人哋有 Village People， 我哋系 Crazy People。 但唔知去咗边啊？只歌 Crazy People 系啊，嗰只歌 Crazy People 冇啦， 要揾啊， 冇啊， 有 啊。嗱，不如咁样啊，喂，大佬，如果佢一阵间佢只歌难听嘅话咧，我哋即刻播。 冇所谓啊，呢啲咪叫开心咯。 梗系 你仲记唔记得嗰次我整蛊？你记唔记得我嗰次整蛊佢？ 记得， 我同你一齐谂计整蛊佢。 系啊，一出嚟我就即刻换咗我。 唔理佢拣咩歌，总之播 Y。 一 语 系咁，系我最觉得最开心嘅。 你今日拣咩先？ 我嗰个系 Do Re Mi， 我觉得呢首歌好开心。 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一定跟住唱唱噶。 先我飘飘似串文。 系啊。 唱唱下点解转咗 beat 嘅？ 梗系咁样啦！ 我哋强抢文女啊！唔听你嗰只， 冇问题。 唔 来吧。 就算冇翻嚟嘅话，唱把 can 都系 好 的。 好，各位 Crazy People， 我哋起身一齐跳舞。 Young man, there's no need to feel down. I said, young man, pick yourself off the ground. I said 虽然咧强抢文女咧，但系其实我都想知道你嘅理念，点解你觉得《Do Re Mi》系一只快乐歌嘅？我想了解一下。 我都想知道。 系啊，其实 系 啊，冇嘢 讲。 点 解唔讲？被 骑劫。 唔系，你可以照讲噶。 我心情好低落。 系咩？头先你话好开心，我咩咁样双面人嚟？ 系啊，扮受害者啊，而家 我唔唱穿你，我都唔系人啦，系嘛？头先先讲话真系好听。 喂，错误啊！ 仲有 咧， 就系话中意 Design Music 添。 放歌嘛，系啊， 离晒谱 嘅。有冇原因噶？你拣 到你咩？我真系觉得咧，因为细个嗰时听出呢个咧，我好开心嘅，又跟住唱啊，同埋咧嗰度嗰个画面咧，即系成班小朋友跟住个姐姐咧，我觉得好开心。 你系咪又咁跟住个姐姐啊？系啊，你跟姐姐啫，跟姐姐又开心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股兔年首个交易日，港交所举行新春开市仪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嘅时候形容，过去一年风高浪急，金融市场大幅波动，但是港股一直维持稳健，有序运行。他深信兔年股票市场一定能够吐气扬眉，兔跃如飞，跳上新台阶，踏上新水平。预料今年市道和经济都较去年好很多，交易所今年亦都将会努力提升上市平台的竞争优势。陈茂波在仪式之后说，政府会全力以赴推广香港，包括各官员会有更多的外访，向外界介绍香港的优势和机遇。本港亦都会举办很多大型活动和会议，邀请不同国家人士来香港，亲身考察香港的机遇和蓬勃的市道。本港正是迈向复常，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每日最低温度高过摄氏20度，病毒的生存时间会比较短，温暖天气亦都会令炎症的反应减轻，是会较轻，所以他赞成在3月底、4月初春季的时候才解除口罩令，认为是比较安全。袁国勇预计容许除口罩之后，或者会出现各种病毒传播，公营医疗体系仍然会面对严峻的情况，新冠病毒亦都不会离开。但是他说，虽然后口罩浪可以造成严重后果，但是早放宽好过迟放宽，期望到时建立起免疫屏障，而市民尤其是长者和长期病患者亦都要在下个冬季来临之前，即是大约今年的10月至11月再接种一次疫苗，高危人士亦都应该在冬季继续戴口罩。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澳洲总督克尔利，祝贺澳洲国庆。 习近平话：喺啱啱过去嘅一年，中澳共同庆祝建交五十周年，双方以此为契机，总结过去，面向未来，朝住改善同埋发展中澳关系嘅正确方向作出积极努力。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希望双方本住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嘅原则，加强对话，深化合作。共同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四川泸定县凌晨3点几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1公里。金枝洲应急管理局话，目前未接获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冧的情况。应急局派出的3个工作组已经赶去震央附近的磨西镇，详细核查受损情况。四川省地震局亦都派出工作组赶赴震区。地震发生之后，四川当局出动由100人组成的救援队伍前往磨西镇。有消防员透露，部分路段出现山泥倾泻，影响交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渐转天晴干燥，周末期间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43点，升399点，总成交金额611亿2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4.2，升12.4；阿里巴巴117.1，升8毫；盈富基金22.58，升了4毫；恒生中国企业77.24，升1.58；美团172.2，升4.1；友邦保险89.45，升1.85；中国平安63.6，升1.45；比亚迪股份239蚊，升12.6；港交所372.6，升4.2；南方恒生科技4.646，升咗1.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29.29，瑞士法郎0.918，加元1.34，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日经平均指数报27,349点，跌45点。港金报18,170蚊，升咗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81美元，卖出1,947.29美元。咁啱啱收到一个消息，就系天文台喺上昼嘅11:30取消寒冷天气警告。香港电台经济行情同埋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路面情况，新界区西贡公路去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车多，龙尾喺大涌口。封路方面，黄大仙庙有农历新年特别交通安排，黄大仙沙田坳道介乎龙翔道至到凤德道之间全线是需要封闭，只准专线小巴驶入。另外，为配合大埔林村许愿节活动进行，直至到晚上的7点钟，介乎排楼至到林村乡公所之间的一段林村乡公所路划为行人专用区。另外，九龙塘哥和老街有渠务工程，直至到下午4点钟，哥和老街去翻深水埗方向，介乎义德道至到德云道之间的快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大家要留意翻。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是超车之前，记得要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转线。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三毛，三毛，三毛。 唉，又输咗。 吓，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啊！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啊！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爱好系列一首开心的歌吓， 佢喺度傻笑佢自己， 系咪想播翻杜丽咪啊？ 喂，其实我头先咧见到咧、嗯，你借嗰只碟咧都好经典哦， 好经典啊！ 先个飘飘处处 电影嗰个主题歌嚟噶， 系啊，咁啊点啊都冇机会播。 唔好咁讲，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系，会唔会有另外一首歌会开心啲啊？ 嗯， 就咩 ？Edelweiss 嗰只唔系开心，嗰只好暖心。 系， 好感动嘅一首歌嚟， 都开心噶系嘛？定系 You Are Sixteen？ 佢有只嗰只系嗰个女仔拍拖啫。 系啊， 但有只歌咧，你记唔记得佢哋玩嗰啲？ 哟 哆哆哆哆嘿呼嗰只咧，玩嗰个手偶嗰个咧，喺布公仔跳下跳下嗰、那个。 有咩？嗰只系迷途孤烟啊！你嗰只系 你哋慢慢讲啦。 你唔识咩？咁你又借？ 你攞嚟我 放俾你。你讲边只啊？有咩？ 佢有。一幕咧，咪表演嗰、那个诶，嗰啲称下称下嗰啲 布偶公仔啊嘛， 嘅时候播嗰只歌嘛， 系 啊，有嗰只歌噶， 唔知啊， 唔知啊， 我 净 觉得 You Are Sixteen Going On Seventeen 好好听噶。 其实呢一套戏我觉得好睇，好开心，系、啊，有啲童年嘅回忆翻晒嚟。 如果你间屋喺嗰度就几好啊， 系啊，哇， 哇喺瑞士嘅山嗰度， 超正啊，系啊， 个男人又有型， 好 听。你记唔记得呢只歌啊？ 唔记得， 又嘻呼， 系啊， 唔系飘零院咩？ 唔系啊， 知啊， 迷途， 我记错 melody 咧，但系咁样嘅呢、這个，佢就做紧一个嗰啲布偶公仔表演俾人睇，就系、是、个女主角同埋啲细路仔一齐表演嘅，好得意噶， 记得，我知道，识唔识只？ 系我哋嘻呼， 啊呢首 啊，你我的你我的你嘻呼， 啊呢个。 系啊，真系飘零见喎，系喎，真系喎，得未啊？开心未啊？ 好开心啊！哎，好嘢！喂，其实开心就系咁简单噶啦， 咁简单啫嘛， 几好啊，唔错， 即系等于有一只歌，你谂嚟谂都谂唔到，跟住有人话俾你知， 原来就系呢只，哇！原 来 系咁 呢一套戏啊， 笑翻啊！我都 即系如果有一个题目叫十大必看电影咧，我觉得佢真系一定喺里边。 点解啊？ 我真系好中意呢套， 你都系啊？ 我中意，其实我哋嗰个年代嚟噶，反而而家你咪新一代嗰啲唔识噶呢套， 系啊，唔使啊，唔识啊，65年啊呢套戏，60年 系咪？你啲一定系睇过啦，我谂。 啊！你睇过，睇过，睇过， 系 睇过好多次。 你会睇呢啲戏嘅咩？ 睇、，well， 你唔系睇姐姐嗰啲戏嘅咩？ 呢度佢咪有个姐姐咯？ 哦，总之有姐姐你就睇噶啦， 系咪？系啊， 你话净系识唱歌，系咪？哦，边个带你去睇噶？星海飘飘全文。你喺边度睇噶？ 唔记得喺屋企有睇过，喺戏院都睇过。 哇！戏院我冇睇过。 喺戏院我净系坐膝头哥睇嘅呢套戏。 哇！ 系啊， 咁黑白噶。 唔系 黑白噶， 唔系彩色噶， 我唔记得啦。 彩色噶， 好淡噶啲彩色，系、 嗯、 啊，即系好似甩色。 净系你只眼有事。 你睇下啦，点黑白啊？彩色噶。 佢呢只我呢只都生窗，你自己游上得啦。 唔系真系彩色噶。 唔系上次我睇嗰套都好怀疑噶，嗰套叫做咩啊？ 黑白片系好耐之前啊。 林文勇与朱丽叶，我以为都系黑白噶。 有啲專登係拍翻黑白嘅， 佢唔，我唔知係咪真係調校。 新情記你講緊 係啊， 黑白 彩色㗎，佢 係咯彩色㗎嘛。啊、 但係佢咁耐之前， 我記憶中黑白即係查理嗰啲係黑白咯。 啊，冇錯冇錯， 查理就一定係黑白，唔需要拗。查理查理就 查理就係 冇所謂啦。 喂，其實我講咧，開心 可能甩色咧， 係 冇錯。開心咧，有時咧，即係好似我今日。嘅網上情有一度咧，我作為爸爸咧，好開心嘅事就陪住細路仔一齊睇卡通片。 嗯、 卡通片咧最初係抱住陪佢睇嘅心情，睇下睇下咧，你就好似自己都好似變埋細路仔，一齊好 enjoy 嗰啲劇情咁樣。我記得當時好多卡通片，我仲而家咧好多歌都朗朗上口，咁啊播唔到好多啦。如果大家有時咧都係做翻個細路仔，一齊有一種童心。哆啦 A 梦都系其中一个表表者， 系、哦、啊，我甚至呢度系真系 好开心， 我就系叫叮当， 叮当，啊、我都唔惯叫哆啦 A 梦， 我都唔觉得，我都会叫错咗噶，系 冇错， 唔知佢会唔会认我咧，系咪就 叮当嚟啦， 哆啦 A 梦啊， 送俾大家人呢首歌，一齐做小朋友啦。 人人期望可达到，我的快乐比天高。人人如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发神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必得到。离奇神化不可思议，心中一想就得到。想小了伴你飞舞，云外看琴谱。咦，是周正廷啊！人人如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发现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必得到。离奇神化不可思议，心中一想就得到。想小了伴你飞舞，云外看琴谱。咦，是时光机啊！人人如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发神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必得到。离奇神化不可思议，心中一想就得到。想小了伴你飞舞，云外看琴谱。咦，是徐意门啊！ 前咧除咗睇卡通片咧，即系电视咧，仲会睇啲漫画噶。 系、嗯、啊， 最早年嗰啲仲系嗰啲咩？ 我喺儿童乐园后边。 系啊，系啊，系啊。嗰啲名仲系旧嘅名，咩哨牙仔啊？ 系啊。 嗰、那个肥嗰个叫咩、 啊、 名？佢而家后来改晒啲名咧，我反为唔系好习惯。 系啊，有少少 confused。 系 系啊，好睇呢、這个呢、這个叮当真系非常 好 睇。 跟住到、 啊、好啦，到我啦噃。好啦，咁其实我会觉得咧，就其实开心咧，有时就莫过于自己一个人又可以开心。 但多人嘅话咧，就一定系会开心嘅。嗱、嗯，以前咧，我觉得细细个嘅时候会中意咧，就去noon D 啦，因为 noon D 我真系未去过 noon D。 noon D 你冇去过啊？ 我 沒去過 noon D， 请你介绍一下。 夜晚我去过。 坏人强。所以呢个 noon D 咧 ，noon D 其实咧就系晏昼。就唱歌仔，咁、就有埋个 lunch 嘅， 唔系嗰啲叫 noon K， 系咯， 哦 ，noon K，、啊、对唔住我搞错咗， 系 noon disco， 系 noon disco， 咁就下昼我喺度逢歌， 系啦，即 系 其实咧就系、是、收个入场券比较平少少嘅，咁咧就唔系间间都有嘅，咁啊但系你就会喺尖沙咀就有一间咧非常之出名嘅， 广东道， 系啦，广东道 T 字头嘅，咁跟住咧你就会去嗰度啦，咁就晏昼啦，咁入场券就比较平啦，佢一样佢同你夜晚黑嗰啲 disco 一样样嘅，咁啊都会有人打碟嘅，但系去嗰啲咧就系我哋呢啲冇乜钱啊， 又想去啊， 系啊。 系 啊，因为其实你里面咧黑掹掹咧 就 feel 唔到嘅，冇乜所谓， 冇错。当你落咗去嘅时候，都系等于夜晚黑一样。 系啦，都系。 系啦， 你落去嘅时候一定要摁住落。 系啦，咁跟住你就会觉得好开心啦。咁我又觉得就系话，即系 noon disco 咧，就系我嗰个年代啦、嗯。直接到去到咧，就系华人强头先讲嘅嗰啲就叫 noon。K 啦 ，noon K 嘅就係話喺晏晝，就係都係嗰個時候。咁橫掂你都根本已經有曬所有嘅硬件喺度㗎啦，倒不如不如開埋大家嚟食嘢啦。你知唔知我第一次去嘅時候，哇！我簡直覺得佢就大開眼界。 點解啊？ 係一個靚妹帶我去，冇錯。佢就係話飲食鋪飛，仲有我記得係俾一個唔過百嘅價錢㗎，又可以唱歌，又可以食嘢，係啊。其實佢食嗰啲嘢都唔差嘅喎。雖則都是炒粉麵粉 冇人哋 buffet 嗰啲咯， 我諗起華人強啊，去搶 Loot K 有冇去過 Loot K？ 梗有啦， 喂 Loot K 好開心， 係啊，同啲梗係同啲美美少女去， 美少女去啊，請你都冇話咧，即係冇話，因為幾 開心啊，係啊， 又多嘢食喎，落到去雖然都係嗰啲咁嘅星洲炒味啊， 係啊，一樣 嘅腸仔啊， 冇錯，大堆咁樣，跟住咧有一啲嘅就係哇好稀嘅誒， 都唔知咩嚟嘅， 係啊，有啲好稀。嘅湯啊， 係 啊，有啲粟米湯啊， 係啦，跟住有幾粒嘢浮下浮下咁樣啦，係咪？咁但係係好開心嘅， 好開心㗎！ 我都好記得咧，就係我哋試過啦，咁啊有一次啊，成班人一齊去啦，去 Moon K 啦，咪大開眼界啦，咪大家就係咁喺度食嘢啦，咪有人唱歌啦，點不知咧就真係開心到咧，所謂叫開心到極短嘅係乜嘢咧？就係開心到嘔啊！ 點解會嘔嘅？哦，因為飲咗酒， 好多嘢， 哦，飽得滯， 因為真係好開心， 人出。钱你出名， 系啊， 出名， 因为你会觉得要食好多，你先觉得 抵 翻食 素 啊，真系啊， 好多人食 buffet 以前 系咁，系啊，就食食食食食，咁就我就好笑啊，我记得唔知系一个边个咧，就食完之后咁就到喂。点嗰首歌咧，卒之都到啦，冇办法放低筷子就攞起个麦就唱， 就嚟呕啦！哇，个麦有冇中招啊？ 有啊， 成个麦都 啊！嗰时就系唱呢 只 歌。 哇！呢啲啊，呢啲嗱，如果狂嗰啲咧，就会企上张沙发度， 系咪？就 系咁，一定企上嗰张沙发度嘅。 佢本身应该要唱，譬如佢郭富城咁样先啦，大家喺度。 好核突啊！ 人自是好动态，行动是要在阳光中赶走苦恼失败。全人类也越界，举起手反对自我被活埋。为何脉搏越快？原来受那艳阳所摆，摆一摆也不坏。投入活跃地带，应该将盔甲换上运动鞋。为何扮相极怪？好应该飞快换上运动鞋。 谁愿做冷面派？流汗定教泪流伟大，天风针也不坏。无论是怨是债，将苦水给这 嗱，呕咧未试过嘅，但系嗰阵时咧细细个跟阿爸阿妈食 buffet 都会真系食到好饱，翻到去咧好唔舒服啊，跟住咧啲大人会俾啲消化丸我食噶，你有冇食过啊？一粒药丸仔咁，嗱食咗冇咁辛苦啦，咁样系啊，真系会要咁嘅。 我未试，细个未试过去食 buffet， 食到上嚟你真系已经 feel 到 辛苦 啊，要嚟到颈呕啊，位真噶咧， 系啊， 系咪即系都唔敢出声，唔敢讲嘢，一讲你呕噶啦， 系啊，好辛苦嘅，真系贴纸买烂 咗。我头先讲嗰个人，我一路谂嚟谂去都谂唔到佢系边个。 圈中人， 圈中人嚟噶。 打电话问下欣欣， 同埋企晒上去诶 sofa 度跳啊、唱啊，咁一定噶啦。系啊，因为可能啱啱嗰头食完，我好记得佢摆低筷子，跟住喺度唱。咁一阵出出， 回馈社会即刻， 佢唱 回馈社会，呕翻出嚟啊！获 利回吐 系啦，冇错，好嘢，好嘢，好嘢， 你哋好啊！ 我谂下边个 好饮到即刻话俾你听。好，我呢首歌咧我就好简单啫，因为我觉得佢好笑，真系觉得好笑。同埋如果呢个人都出到即系出到唱片咧，我觉得 你都得， 冇理由唔得。 你又唔好咁样。 系啦，呢一个系难兄难弟嘅插曲《姑娘十八似花娇》，系吴镇宇嘅版本。 为什么你说你唱都可以，他唱得你都可以出得唱片啊？ 又不可以这样说，因为我相信的就是他应该是特登的。 你估我唱得衰又不是特登啊？ 你是特登唱得好。会不会啊？ 不会 啊。你特不特登都唱得 衰。 唱 的朋友呢就是吴镇宇都是玩的。 这个搞笑版。 搞笑版。 没错。没错。但是真的没办法，是啊，我不开心啊听这首歌。 我知道啊。 是啊，所以。 没问题，没问题。 好啦。 可能真的会大家都会觉得开心的。 是啊。 不如预告一下 ,12 点钟之后我们每个礼每个月呢最后一次是星期四，有一个家庭秘笈，风骚家庭秘笈的。今天呢就有语言治疗师啊。 没错。 来跟我们谈谈。 是啊，帮姑娘。 其实你是不是应该有些问题可以问一下 他 呢？因为你说你自己是怕丑仔嘛。 语言治疗师呢其实讲个发音啊咬字那些。 是啫，咁但系唔 佢好闊 嘅， 可以睇心理心理治療師多啲。 有咩啲？我覺得係。 不過語言治療師咧，因為我細個我個女細個時候咧，我帶過去睇嘅，因為佢有啲咬字 唔 正啊，嗰啲直橙嗰啲咧，即係有啲 S 啲蛇仔音啊，一問下。姐姐就知啦，好多嗰啲發音咧，爸爸媽媽如果你有問題，我女咧咁樣咁，因為有時啲爸爸媽媽會有個點咧，唔知道使唔使睇語言治療師，或者呢一樣嘢算唔算係佢哋嘅服務範圍咧？咁樣咁係咪睇語言治療師，定係應該睇咩咧？咁都可以問一問嘅， 可以啊， 可以啊， 我就冇乜問啦。 因为我自细 你知系太多啫， 冇错，成日都俾人哋闹，你收声。 佢太多嘢讲啦，睇语言治疗师。 喂，都可以问我点解啲细路咁中意讲 嘢？其实两样嘢都系 由细到大都叫 系啊，两样嘢都麻烦噶，太多嘢讲， 系啊， 唔肯讲嘢。 我宁愿佢多嘢讲。 咁啊系， 系啊， 我都系咁 谂。但系又咁讲过，细路仔好难有中庸之道噶嘛，系咪？ 系啊，啱啊。 系咪？ 喺唔啱嘅场面讲啲唔啱嘅说话咧，就真系 嗰个咪你。 我唔讲嘢，我咁蠢，我真系试过见过一个人哋结婚咧，佢祝人哋咧年年有今日。 啊系啊， 个细路仔啊唔识啊， 哇！ 所有人咧都面黑， 笑下咪算咯。细路仔就 醒目，佢话啊，细路仔你真系几得意，即系类似咁样帮佢。 有 几 醒目 啊！ 我以 为 可以将嗰样嘢斗啊斗添，你又知， 你又知，系喎，都好噶咁啊嘛。 佢冇你咁聪明啊嘛，所以。 强烈嘅冷空气侵袭，其中日本海沿岸同埋北陆地区持续有大雪，全国大部分地区嘅气温降到摄氏零度以下。日本气象厅话，山形县最上町24小时内累积降雪量达到41厘米，北海道部分地区录得时速超过130公里嘅阵风，警告暴风雪可能对公共交通造成广泛嘅影响。由于大雪关系，好多汽车仍然滞留喺连接三重县同埋滋贺县嘅新名神高速公路上，工作人员加紧清理积雪，但系未知几时能够完全恢复通车。南韩气象厅就话，大首尔地区同埋中部部分地区系发布咗大雪警告，建议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并且提早出门，避免严重嘅交通挤塞。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此外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明晚气温显著下降，周末期间朝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29点，升384点，总成交金额651亿9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4.2升12.4，阿里巴巴116.8升5毫，盈富基金22.56升了3.8，恒生中国企业77.22升1.56，美团171.7升3.6，友邦保险89.15升1.55，中国平安63.5升1.35，比亚迪股份239.6升13.2，港交所372蚊升3.6，南方恒生科技4.64升咗1.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英镑9.707，瑞士法郎8.534，澳元5.569，加元5.842，新西兰元5.082，欧元8.546，每百日元对港元6.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25点，跌69点。港金报18,17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7.39美元，卖出19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嘅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近收费广场，都系一段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何文田有水管紧急维修，桃域道近巴富洋楼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在大多车。而佐敦宁波路都是有路面急修，宁波街介乎炮台街至到广东道之间的全线需要封闭，受影响的车辆是需要改道行驶的。在港岛区赤柱黄马角道是有工程， 直至到今日四点钟，皇马角道近赤柱军营会分阶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格，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到。 阿欧小白做紧乜嘢啊？ 总哥谂紧新年同屋企人讲咩啊？ 恭喜发财啦！ 好似行啲， 身体健康啦。 仲有冇其他啊？ 今晚翻嚟食饭啦！ 系、哦，听到呢句最开心。晨光第一线提提你，新年翻屋企食饭啦！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 家庭幸福，有福透。 掌声、欢呼声、气势，唔好俾佢停。 香港运动员喺东京奥运同残奥会表现出色，实在值得继续为佢哋打气。 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每集邀请一位香港体坛精英，分享喺运动路上嘅拼搏故事。 今集主角：香港霹雳舞运动员曾子华。 《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星期日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啊。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答二噶啦，翻嚟我哋嘅风骚爆人啦，爸爸妈妈好紧张，有啲问题已经上咗嚟我哋嘅 Facebook， 咁啊而家马上开始咧，就系我哋嘅呢一个环节，最后一个星期四啊，每个月都会出现。 风骚家庭地级，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好，多谢我哋今日嘉宾嚟啦，直播室啊，江文慧姑娘亦都系一位言语治疗师嘅 ，Hello，Hello， 我哋应该要叫你江姑娘定系 Annette， 系啊，叫阿 Ann 都得嘅 ，Ann，Hello， 欢迎你，新年进步，身体健康， 新年快 乐，系啦，我想问第一个问题咧，其实咧有乜嘢嘅情况嘅小朋友咧？或者咩年岁咩情况啦，两样嘢啦，因为有嗰阵时咧，因为我屋企小朋友都睇过嘅，咁佢话有啲问题咧，其实大啲咧就会好噶啦，因为细个嗰个叫做条脷嘅发展啊，或者个口腔嘅发展咧，就呢个时候咧可能会咬唔正啲音，但系再大啲就冇问题，但系有啲咧系真系需要揾语言治疗师嘅，不如阿 Ann 同我哋讲下咩情况，同埋几多岁嘅小朋友，如果仲系咁样咧，就要睇下语言治疗师啦，咁样咧。 是的，咁其实呢语言治疗师呢，我哋负责嘅主要方向就有两个范畴啦。第一个就係吞咽，可能比较少人听。係啦，另一个就係溝通。係啦，咁溝通呢就係、是、包括头先有讲嘅咬字发音啦，一啲语言嘅理解啊，表达句子组织嗰啲啊，或者係一啲叫做社交语言。即係例如佢识讲嘢啦，咬字发音就 OK， 但係点解好似唔识得喺啱嘅时候讲啲啱嘅嘢。 马小强你睇下佢喎。 你睇下。你相对嚟讲就叫做社交。语言嘅 啊，老师，我 你都要睇下， 我都要 睇。 咁会唔会睇到好大个都可以睇噶？ 其实 可以， 如果你觉得有需要系 可以噶嘛， 系啦。 但系个范围好似好阔， 好阔噶。吞咽我都估唔到，原来系言语治疗嚟噶。因为嗰时候我屋企人咧就唔舒服，跟住咧就要带去，因为吞咽有问题，佢竟然系睇你哋噶。 系 啦，就去睇下即系究竟系发生咗啲咩事咧。咁我就吓同言语治疗有啲咩关 系 啊？咁咯， 反正我都唔知啊。 系啊， 我净系以为系咬字。 字唔正咋， 系啦，咬字唔正会比较多人知道咯， 系 啦。咁回应翻头先 Michael 嘅问题，就系点解可能有啲小朋友要需要见治疗师，有啲就慢慢咧。咁、其实咧有研究咧就讲过话系可能有啲小朋友啦，佢系嗰个错误啊，佢系随住年纪系会消失嘅。咁、因为始终小朋友系学习阶段，咬字发音有唔正常嘅情况出现系有啲音系正常嘅、 例如有边啲咧？ 有啲音例如可能蛇仔音，我哋叫 S 音啦、沙啦、水啦，佢可能讲得唔系，系啦，唔系咁正。 B B 话咪好多时话饮怼怼咁样， 系啦，B B 话咁样系 O K 嘅。去到某一个岁数咧，慢慢就会好啲嘅、 因为佢会听你哋讲吓，咁、有时爸爸妈妈又纠正佢，咁佢就会讲话好啦。但系有啲咧就。我見到咧係要揾支棍仔撳住佢條脷，即係協助佢，佢先改到嗰啲音嘅，係咪啊？ 係啊，其中一個音咧就可能好多變好歌。 好歌 系啦，好多变哥， 好多变得好歌， 系啦，或者哥哥变朵朵，系啦，哥哥变朵朵呢啲，即系我哋听就觉得哇好得意啊！但系可能喺治疗师嘅角度，咦，去到四五岁噶咯，点解都未掌握到？ 即系唔应该再 B B 音啦， 系啦，即系呢啲音应该唔系。唔喺呢个情况，唔喺呢个年纪会出现噶啦，咁就需要睇下治疗师。 哦，阿 Ann， 如果你咁讲法，或者系呢啲咁样嘅即系 B B 音或者系 B B 话啦，去到四五岁嘅话咧，就系要纠正嘅一个即系 阶段 嗰个时间啦，系咪啊？即系你唔可以去开咗去到五岁。 有唔同音喺唔同嘅年纪会慢慢消失嘅，即系我哋都要睇翻啊呢个音出现正唔正常咧？呢个 O 唔 OK 咧？但我见到有啲小朋友其实去讲说话真系掠得太犀利。我通常都会话 成句都听唔到， 系啦，成句都听唔明，早啲睇就会好啲嘅。 咁我想问，懒音算唔算系啊？ 懒音， 因为而家我发觉咧，年青人嘅懒音系好严重嘅，系啦。咁究竟就系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系咁样，定系咁发生咩事咧？系啊，好多 懒音咧，其实就有分两部分嘅，一部分真系好似头先咁样讲，佢系讲错咗嘅音，哥哥变朵朵，哇呢啲意思变晒噶嘛， 系 系啦，变晒呢啲系需要正视嘅，咁但系其实。一般你話去到青少年，我就真係比較少會聽到哥哥變朵朵啦，小朋友就會。咁去到青少年嘅懶音，通常係咩嘢咧？就係佢哋嘅嘴唔太喐。 係啊， 佢哋嘴唔太喐，所以其實 所以懶咯。 攣住咁講， 係攣住咁講，所以其實佢個咬字係 OK， 但係只不過係攣。佢條脷係擺得啱嘅，佢個嘴都勉強可能都啱，但係就太快太攣。係啦，咁呢個時候咧就未必真係關佢自己條脷唔識點樣擺，我哋教佢條脷點擺，可能。是有机会关他们的专注力啦、 哦、 因为有时候我观察到一些专注力弱的小朋友、他的脑子太多东西想说、 太心急、 太心急了、你心急的时候又想在这段时间内说完、那你没办法 口快过脑没 错口快过脑很劣、我们听就觉得懒音但其实他处理的问题未必真的在个咬字那里可能是提佢，你可以講慢啲啦，改善嘅語速啦，係啦，或者就試下組織得好啲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可以唔使咁攣就講到。 有個朋友咧叫 Daisy 啊，佢話咧小朋友五歲啦，咬字不清啊，四歲嘅時候上個語言治療師啦，不過咧都係覺得進步不明顯。其實呢啲咧你就咁講咧，係咪我哋幫唔到噶？即係因為真係你真係要帶個小朋友揾一位語言治療師，佢聽住佢講嘢先可以幫得到噶。 其實就咁聽咧，實在比較概括啦， 即 係唔係好知道 點樣為之唔明顯咧？係咪咩説咩咩音唔明顯咧？咁，因為我見你哋好多咩蛇仔音啊，仲有幾個我而家唔記得咗。 係啦，蛇仔音啊，嘎嘎音啊，雞仔音，因為我哋因為小朋友佢哋唔知咩叫 K 音噶嘛，我哋就叫哦雞仔音啊， 雞仔音， 蛇仔音，我哋唔會時時音嘅，我哋蛇仔音， 好 Q 咁樣， 係啦，好 Q 咁樣令到佢哋覺得係玩緊嘅，唔係一個好大壓力嘅事咁樣。 好啦，咁其实头先有讲到嘅就系话，即系吞烟咧，其实都系同你哋即系言语治疗系有关噶啦。有冇小朋友系因为呢啲咁嘅情况嘅话，会见你哋噶？ 如果吞烟问题相对的确比较多系成年人嘅，其实小朋友咧，按道理我哋都会做，咁但系去到一个现实嘅环境，我哋处理小朋友嘅吞烟问题嘅机会相对嚟讲少， 就比较少嘅。 系啦，但系我都认识有啲治疗师嘅朋友，佢可能喺医院做嘅，即系啲 medical 嘅 setting 做，的确又比较。多機會會接觸到小朋友的吞煙 其实咧，系咪小朋友咧，无论佢嘅咬字出现咩问题咧，只要真系有适当嘅治疗啦，同埋家，我因为嗰阵时咧，嗰啲治疗师会将一啲嘅 notes 咧俾埋我啦。嗱，家长嗱，你都会帮手嘅，就唔系净系靠晒嗰啲治疗师噶。翻屋企咧就教佢啦，咩蛇仔音啊，咩 K K 音啊，鸡仔音，即系家长喺屋企再练咯，都可以，即系其实基本上都可以解决到噶，所以呢啲都。 大部分情况喺家长配合啦，之后治疗师用一个啱嘅方法去教小朋友啦，再加埋小朋友嗰个动机系都 OK 嘅时候咧，相对嚟讲个成效会比较好嘅。 系，咁但系双方配合 变数比较大，即系你好难话。有啲家长都会问我，哦，即系几个月之内你可以处理到啊？其实好难去。 通常要几耐啊？你觉得？譬如可能喺呢一方面嘅治疗。 如果个小朋友啦，佢自己本身个理解能力、表达能力都冇乜太大问题嘅时候咧，我谂通常几个月内会处理到一个音至少。系啦，即系如果可能真系处理咗半年、一年，你都发觉佢冇进步，或者个进步真系 应该点啊？ 唔明显嘅，就要揾下会唔会系其他问题，或者其实转治疗师，因为唔同治疗师都有不同的教的方法啦，有些可能因为其实处理发音是很闷的，因为是这样要 跟 着重复啦，如果特别是没什么自信的小朋友，你说他重新读多次给我听，他们已经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能个方法你要有趣一点、好玩一点、小朋友觉得是开心的、相对来说他的成效是会大一点的、如果不是你连他练的机会都没有， 少少信心都没有了、 真的 其实你讲到呢，改正他的口音、咬字那些是需要你们去帮手，但其实我们刚才都讲过呢，信心这一样东西，譬如见到人家在 lift 里叫人啦，社交上死都不肯叫人，死都不肯叫人，那怎么算呢？这样去拜年的时候叫他出声还惨过叫开他的口，这样 关不关你们事？ 你们有没有帮到的？ 我哋会处理一啲社交嘅语言 嘅问题。 我哋会如果喺房入边做，因为我哋不能够模拟晒所有 setting 俾佢哋嘅。咁但系我哋有嗰啲图卡仔，唔知可能有冇见过啲图卡，可能系啲 scenario 嘅 setting 咗。哦，我哋去到呢度，如果你系边个嘅话，你会点啊？你会点讲啊？其实咧，通常嗰啲情况咧，小朋友都讲到，但系咧都有啲家长反映翻俾我听，你佢喺你呢度讲到啫， 见到真人就唔得噶啦。 系咯，见到真人就唔得噶，系啦。好多时候就系可能系真人嘅环境，个小朋友觉得有啲压力，系啦。你试想下，佢叫你哦，你讲啊，即系个小朋友望住几个大人，望住佢等 佢 开金口， 系啊。跟住阿妈用啲好恶嘅语气，快啲啊，叫人啦嗰啲咁。 其实我真系好难明白。因为我由细到大只会叫人我收口嘅啫， 你太多嘢讲嘢，太 多嘢讲， 多 嘢讲， 所以唔知点解啲小朋友唔出声， 我就唔明点解你可以唔出声嘅咧，系咪？所以我就我要问一问你咯。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小朋友有一个咁嘅社交语言嘅问题嘅时候嘅话，作为家长你应该要点咧？嗱，头先其实阿 Michael 讲得好啱嘅，就系话其实家长就会有时真系会俾好大压力你啊，系啊，咁应该要点算好啊？如果系咁， 好多时候如果可能不想新年有些尴尬的情况呢，最好 收埋那间房间 可以早一 点。不要带出来见人。 我有点不舒服。 你这个方法虽然是方法，不过不应该这样做。 这个是一个令到那个情况更加差的其中一个方法。因为可以逃避了嘛。下次咪可以有逃避的嘛。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自己舒服的方法，因为不用尴尬。 但是小朋友没学到。 是啦，没学到这样。所以其实就变了。其实你当是新年是打大佬，你平时呢 新年 要储下啲经验值，系啦，即系 逐啲逐啲咁， 系啦，逐啲逐啲，即系可能隔篱邻舍啊，或者其实叫佢同朋辈 say hello 先，咁朋辈 say hello 个压力冇咁大啊嘛，咁先慢慢去到大人啊，咁样咯，就唔系一嚟就新年快乐要讲啦，即系 全 部四个几个长老一路望住佢， 同意，一嚟就已经咁咧，好惊。 系啦， 其实语言治疗咧个范围真系好广阔，我有一次咧同另一位同业咧倾开偈，佢话咧点解有时而家小朋友讲嘢咬字唔好咧？原来咧都关乎有时啲家长太锡佢哋啦，将所有食物剪到碎一碎，结果系点咧？嗰啲小朋友冇机会照嘢啊，点样两个 jaws 嗰啲肌肉发展咧，就唔够力去即系推动一啲音啊？你觉得系 关系啊？ 喺呢个咬嘢食方面啦，有啲治疗师就会觉得同咬字發音有關嘅，有啲咧有個派別就覺得個關係未必咁大。咁如果通常我自己我就會 當試咗先，如果冇效我就再試其他方法咁、 嗯、 樣咯。咁有啲會覺得係有關係嘅，咁、 嗯、 但係的確撇開可能咬字發音，小朋友食嘢食得慢都好麻煩，係、 嗯、 啦。咁所以我都觀察到，一般三歲其實已經食到大人嘢，佢仲剪到哇碎到， 係啊係啊，慣到剪曬碎就唔使佢嚼啊嘛，諗住 係啦。咁我都會建議翻小朋友。自己本身的口腔發展、肌肉發展都需要加翻一些正常大人的餸菜落去。 幾多歲就不應該再係咁樣，即係要剪到啲嘢係有粒粒粒粒咁樣俾佢食咧？ 如果能力上嚟講，一般就三歲之後 已經可以 食到大人嘢。 嗯，或者俾啲香口膠佢嚼， 有啲家長就唔係咁中意啦，但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方法， 因為吞咗啦， 但係可以嘅，係可以嘅。 因為甜啊嘛，有啲生果味咁樣，可能佢會中意咧，係咪？ 起碼練下個肌肉係嘛？ 而家啲小朋友對於嘢食都好 picky 㗎，係 啊， 對於味道啊、口感，所以其實家長又要再花一啲心機去揾，其實小朋友中意食乜嘢， 可以俾啲煙煙韌韌啲，但係小心啲，唔好俾佢啃親。 新年就年糕啦，最 係啦， 真係小心 嚇。係啦，我又會覺得一樣嘢嘅就係，其實話我唔知啊嚇，而家啲小朋友可能講嘢咧，唔講緊係小朋友啦，大人都係嘅，即係講嘢可能係個表達能力啊，各樣各樣嘢，或者佢講嘅嘢，佢唔可以好完 整 咁 樣 去講一段嘢等你明白嘅，係啦，係碎片化得好緊要嘅，會唔會同一啲電子產品亦都有關係咧？係咪啊？就算你咁，我哋就而家互相喺一啲社交平台嗰度話，其實得一句起兩句止嘅啫， 一個 emoji 代表咗， 係啦，又甚至乎佢就冇錯，一個 emoji 已經係即代替咗一段嘢啦，會唔會因為咁樣嘅話，所以你會覺得嘅就佢哋要講一段嘢，或者要形容一啲嘢嘅時候嘅話咧，詞語會比較少啦，又或者佢就係佢講嘢嘅時候都有個問題。講完之後，其實你唔明佢講乜㗎？ 手機文化咧有一樣嘢咧，就係完全唔係嗰字，佢用嗰個字代替。譬如你去唔去咧，個唔知咧用個一二三四五個五，即係而家好多人咧係簡化到咁樣樣嘅，即係你明唔明啊？啲青少年咧有時你睇佢火星文嚟㗎，無端端啲數目字又代表咗嗰個去唔去啊？要唔要用嗰五字？ 即係電子產品會唔會有影響啊？ 係咁，其實始終講説話講緊用口講嘅説話係一個需要訓練嘅過程嚟嘅。咁所以的確電子產品方便啊嘛。咁啊，梗係唔使出聲。 電子奶嘴啊嘛，有時可以執 埋佢。係啦，咁你撳幾個掣 咁緊，我唔使理佢。我真係見過係咁噶。 係啊，所以變咗個環境令到我哋。不單止小朋友啦，大人都是佢真係面對面去講呢個機會係少咗， 望人都唔敢㗎。 尤其是呢幾年疫情啦，翻學都唔使翻，就坐屋企對個電腦， 係啊。所以其實唔多唔少都有啲影響咁樣咯。咁至於望人嗰度，其實有啲小朋友啦，佢哋可能會覺得望人係有壓力，或者可能大人都係啦，即係唔止小朋友，可能。通常不是因为他不懂望人，老实说只眼望住人其实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反而是他们有没有信心去做这件事。因为你望人你只眼，即是说你要跟人家少少正面交锋，即是你需要跟人家一些很直接的交流。当他们没有信心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可能他眼神就会闪烁一点。所以为什么可能有些人会说没有自信的人通常的眼神都是很浮 飘 来 飘去。飘飘不敢望，使不使望地下嘛。 是就有这些這情况出现。 哎呀，不如这样，我们作为今天的节目的点题咧，就讲下爸爸妈妈点样可以帮细路仔啦。第一，可能系要观察佢听佢哋平时讲嘢嗰个咬字正唔正啦。即系家长都要留意，有时家长都未必咬得正噶。我见到有啲家长都有懒音噶嘛，系嘛，要留意啦。第二，如果真系发现啦，咁点样帮佢咧？咁样样。 咁如果佢讲到日常家长点样同小朋友去沟通咧，首先我觉得系个家长要有个 mindset， 就系希望个小朋友觉得同你倾偈系一件轻松、开心嘅事，系啦，唔好有太大压力，系啦。咁因为有啲家长其实佢哋其实好关心小朋友，好想知道小朋友好多嘢，即系可能系佢放学嘅时候就问你，你翻学做咗啲乜嘢啊？即系小朋友讲唔到或者又唔肯讲各类原因啦，个家长就会好懵，即系点解你唔话俾我听？其实太多的问题啦，对小朋友来讲是有压力的。所以可能家长留意一下自己和小朋友的沟通模式，尽量是听多一点，问呢就稍微来讲少一点样。例如可能听下他你今天觉得怎样啊， 给他讲多一点先， 让他觉得安全先。 好難講，因為我都有啲唔好講嘢嘅人嘅，你就係要咁樣啄佢啄佢啄佢，佢先至先講少少，用牙膏擠擠擠擠擠擠擠擠咁樣咯。 總之就多啲耐性，多啲愛心 嚇。問聆聽多個， 聆聽多啲，拋一個開放式嘅問題俾佢，問啊你唔係問你要唔要啊，食唔食，係問多啲你覺得點啊？誒點解你中意呢樣嘢嘅？例如小朋友佢可能拎住架車，喺我哋覺得哇車有咩好玩啫？一架車係咪？喺我哋大人嘅角度，但佢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世界。同埋依架車好好玩喎，點玩㗎？叫佢教你玩，即係俾個小朋友做翻一個導師嘅角色，等佢哋增加翻個信心咁樣咯。 好，明白曬，多謝曬語言治療師。 開放式嘅問題啊， 多謝曬江文姑娘，多謝曬， 多謝曬， 拜拜。 風騷家庭秘笈，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家庭議會， 香港電台第二台，全力推動。 有些雨伞帮你只可以飞，肯定就是你，再次定大量感激，错过你肯定就是你，你败在四次孤寂，自动的哇哇哇，接纳你的惊问，爱上哪个有责任，好听点就是等等，真心讲就是太笨，你也算漂亮吧，为何个个间你都会剩下，个勇气你却是太大，很输不起吧，什么是幸福方面前，假使你畏缩似 loser， 你可以说一次 yes 吧，失败不再自动之下，不用耐力大力攻下，想追左的都未吗，肯定就是你，再自定大量感激，错过你肯定就是你，你败在试试孤寂，自动的哇哇哇，点解咁怕痛，心口冇个用， 好啦，多谢晒语言治疗师江文慧姑娘啦，12:2917度嘅温，今日冇咁冻啦，所以湿度61%。星期四咯，翻嚟咧，我哋即刻就会有 Dr. Eric， 不过今日咧，佢就喺另外一个地方，远远地。到底佢喺边做紧乜嘢咧？ 喺北极睇紧企鹅， 睇紧北极 熊， 睇 紧北极熊。 而家先咧12:3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股兔年首个交易日，港交所举行新春开市仪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嘅时候形容，过去一年风高浪急，金融市场大幅波动，但系港股一直维持稳健，有序运行。他深信兔年股票市场一定能够吐气扬眉，兔跃如飞，跳上新台阶，踏上新水平。预料今年市道同埋经济都较去年好好多，交易所今年亦都将会努力提升上市平台的竞争优势。陈茂波在仪式之后说，政府会全力以赴推广香港，包括各官员会有更多的外访，向各界介绍香港的优势和机遇。本港亦都会举办很多大型活动和会议，邀请不同国家的人士来香港，亲身考察香港的机遇和蓬勃的市道。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認為，政府應該就過去三年的新冠疫情進行檢討調查，是為下一次再出現全球疫情大流行做好準備。 袁国勇在一个电台节目说，2003年沙士之后，政府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及后成立卫生防护中心，又投放更多资源在传播病研究和收集情报，这些工作为应对今次的新冠疫情非常重要。不过他说，本港仍然有不足的地方，包括初期在病毒追踪、隔离和检测量方面，亦都应该检讨第五波疫情安老院舍出现大规模爆发。有報道說，保安局計劃出年首季起逐步開放中英街以外的沙頭角邊境禁區，每日旅行團和個人遊的人數上限一共有1000人。保安局說，如果取得地區的支持，會隨即展開準備工作，目標是出年的年初實施逐步開放。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主席、北區區議會副主席李冠雄說，同意逐步開放沙頭角，相信設施暫時可以應付每日的配額。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劉國芬就說，逐步開放沙頭角的做法合適，期望可以帶動當地消費，但是長遠要改善交通配套。國家主席習近平致電澳洲總督克爾利，祝賀澳洲國慶。習近平說，在剛剛過去的一年，中澳共同慶祝建交50周年，雙方以此為契機，總結過去，面向未來，朝著改善和發展中澳關係的正確方向作出積極努力。習近平強調，高度重視中澳關係發展，希望雙方本著相互尊重、互利共贏、求同存異的原則，加強對話，深化合作，共同推動中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向前發展，更好造福兩國人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听晚气温显著下降，周末期间朝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26点，升381点，总成交金额658亿2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4元，升12.2，阿里巴巴116.8，升5毫，盈富基金22.56，升了3.8，恒生中国企业77.2，升1.54，美团171.6，升3.5，友邦保险89.05，升1.45，中国平安63.6，升1.45，比亚迪股份239.8，升13.4，港交所372元，升3.6，南方恒生科技4.64，升了1.3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29.09，瑞士法郎0.918，加元1.3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日经平均指数报27293点，跌咗101点。港金报1817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59美元，卖出1946.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 剧八三零，深居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喺深居嘅创作里边，剧中冯绍峰所扮演嘅思源，佢父母就系知识青年，所以佢大个之后想翻到去上海生活，所以相比起土生土长嘅上海人，佢对呢个城市就更加多咗一份若即若离嘅感情。 国剧八三零，深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以前後生啦，即係可能唔係咁識感恩啦，好多時可能有一啲同啲同事又好，或者啲朋友之間都有一啲自己嘅睇法立場啊，咁都會有陣時會有啲拗撬。咁我希望即係大家原諒我啦，即係所有我識嘅朋友，包括杜德偉又好 ，B 哥哥所有識嘅人，我會繼續長大咯。Hello， 我係女方，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好心情經理人》，我係李志剛。 点画呢幅画先最靓？我想幅画多啲绿色，佢想画个远啲嘅景，睇得更广阔。有啲人想预翻啲色彩俾未来，有啲人就想画多啲同世界嘅联系。善用每一笔，为香港画出亮丽前景。2023至24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啦，一齐画个好景啦！ Hello， 我是 Albert Lang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风骚发布人的拥趸啦，我都是啊，我听了好耐㗎啦。点样先至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唔好误解呢，快活就係活得好快，係好快咁样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好急好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嘢太忙，尤其我哋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十七度几温顺，湿度61%。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啦，咁本来咧联络紧呢一个身在异地嘅 Dr. Eric， 咁啊暂时电话未接上吓，不如我哋而家某上咧就听咧今个礼拜四先听咗呢个职业安全段嘅，好唔好？翻嚟再继续。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好，我是 Sarah 姑娘，我是风骚社区中心工作了10年、20年、30年噶啦，同埋啲公公婆婆咁好 friend 嘅，亦都好玩得埋，佢哋又好锡我，成日咧会请我食啲生果啊、蛋糕啊咁样嘅，嚟亲中心咧都会争住同我倾偈嘅，但系凡事总有例外。 大家好，我是定轩，做了社工一年，今日新调嚟风骚社区中心。我听 Sarah 姑娘讲，呢区有个伯伯脾气有啲古怪，嚟到中心只会自己坐埋一边，唔会同任何人倾偈。但系佢又日日好准时10点嚟到中心，我都好想见下呢位伯伯。 定轩啊！你今日新嚟，有啲乜嘢唔明唔识，你随时问我，唔使怕丑噶。 知道 ，Sarah 姑娘，我想问坐喺嗰边嗰位系咪你所讲脾气好古怪嗰个伯伯？ 咪、啊、就系佢咯，你啊，唔好叫佢做伯伯啊，佢闹鬼你噶，叫佢强叔。佢咧好孤僻噶，个样啊又成日好似嬲成村人咁啊，都唔知佢做乜鬼嘢。 你有冇试过同佢倾下偈？ 冇，我唔敢噶。 等我过去试下。 你咁勇敢啊！嗱，我见你第一日翻工啊吓，我都唔想咧，你会俾阿强叔吓亲噶。我陪你过去。强叔你好。 嗯。 强叔啊，我介绍俾你识啊，呢一位咧系我新同事。 嗯。 强叔你好，我叫定轩，你叫我轩仔都得。以后你有嘢要帮手可以找我噶， 定轩。 强叔，你讲嘢啊！ 定轩， 你叫定轩？ 是啊，强叔。 定轩啊，既然呢阿强叔喺开口同你讲嘢，你把握机会啦吓。嗱，咁你随便就揾啲嘢同佢倾下咁啦，倾下偈咁啦。诶， 哦，知道，小华姑。 系、啊， 强叔，睇你面色好好、啊，平时有做开运动咧。你中意做咩运动噶？ 以前后生体力劳动惯，就算退咗休，每日都要周围行下先安乐。 哦，你以前做边一行噶？ 我以前喺地盘度做嘅。大大话话都做咗三十几四十年啦，任何关于地盘工作嘅嘢，听住我够胆讲一句，我敢认第二，冇人敢认第一噶。 我爸爸以前都系喺地盘做嘢噶，所以关于地盘嘅工作安全我都识少少嘅。 哎呀，咁就啱晒咯，定轩啊，你同阿强叔咧可以有好多话题倾啊。 嗯，定轩，我考下你。你知唔知乜嘢系个人防护装备呢？ 个人防护装备咁重要，梗系知啦。佢嘅主要作用就系保护工友唔好受到危害嘅装备嚟嘅。 咁个人防护装备包括埋啲咩嘢嘅咧？吓， 有安全帽、手套、护眼用具、呼吸或者听觉保护器、高能见度衣服，即系反光衣、安全帽、安全带等等。 安全帽啊，是不是那些踩单车的头盔啊？ No， 不同。在地盘做事的工友要戴一顶配有 Y 型帽带的安全帽。 要有 Y 型帽带有什么用啊？ 小华姑娘，我听我爸爸说，安全帽必须要正确地佩戴才能够有效发挥它的保护作用的。 Y 型帽带是系固系统的一部分，由放在下巴下面的带组成，连接在帽壳或者头围带上，用来将安全帽固定在使用者的头上，并且防止安全帽在受到冲击或者人体堕下期间脱落的。 多一条 Y 型帽带，真系会有咁大分别咩？ 人头猪，你谂下，当你安全帽有埋条 Y 型帽带，工友喺扣好条帽带之后，就算弯腰或者抬高头望嘢嘅时候，都可以防止你安全帽甩落嚟。甩咗顶安全帽，除咗会令到头部失去安全帽嘅保护，从高处堕下嘅安全帽亦有机会整伤地面嘅工友噶嘛？ 哇，听落又啱喎！你哋头先讲咧，个人防护装备之中咧，包括好多嘢噶嘛，其他嘅装备又可以点样保护啲工友呢？ 听住啊，例如仲有嗰件保护性工作服，佢可以用嚟保暖，防止化学品或辐射污染；仲有一啲反光嘅高能见度衣服，当工友着住佢喺近马路嘅工地做嘢嘅时候，等其他人都可以清楚咁见到佢哋，就可以减少好多不必要嘅意外。 我就知道咧，工友嘅防护手套都有好多种，例如胶手套、钢丝手套、皮手套等等，仲有护腕同埋护臂嘅装备，要视乎唔同嘅工作程序而选用唔同嘅保护器具嘅。 哇，系嗰啲防护装备咁重要，咁使唔使间唔时咁样要清洗下佢哋嘅咧？又或者啊，需唔需要存放喺一啲特别嘅地方噶？ 所有嘅个人防护装备一定要小心存放，唔用嘅时候咧，要放入干爽同埋干净嘅地方。 仲有啊，要定期检查佢哋，如果发现有问题，就要马上更换。而为咗应付紧急需要，雇主仲应该准备一啲义工替换嘅个人防护装备，以防万一。 嗯，我仲有个问题想问啊 ，Sarah 姑娘，估唔到你对呢啲个人防护装备都咁有兴趣、啊，咁你仲有乜嘢关于个人防护装备想问噶？ 其实咧，我系想问强叔，点解今日咧你突然肯讲咁多嘢嘅咧吓？ 实不相瞒，我个孙仔都系叫定轩，佢出嚟做嘢之后咧，成日都话摸摸摸。我好耐冇见过佢啦，佢又话得闲会翻嚟揾我，胆极都唔见人，我又唔识同佢视像通话喎。啊，我一听到呢个后生仔又系叫定轩，咪觉得好有亲切感咯。 哦，原来系咁啊，强叔啊，你早啲同我哋讲嘛，我哋实会谂办法帮你噶。 强叔唔怕，我而家就帮你打俾你个孙仔，等你可以同佢视像倾下偈。 啊，真噶，咁就好咯，多谢你啊，定轩。 佩戴个人防护装备，开工就无往而不利。 我是顾定轩。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果是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找到这个好难找的，多谢 Eric 啦，喂，多谢 Eric， Hello，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喂， 你好，新年快乐啊，大家， 你把声都变晒， 系咪？我头先听到，我唔认得佢啊， 你澳洲就变咗啦， 梗系啦，变翻澳洲鬼西人噶啦， 你系响去玩系嘛，定翻屋企啊？ 唔系啊，我屋企喺呢度嘅，所以我今日就嚟翻嚟呢度探我妈咪爹哋。 哦，原来你其实澳洲人嚟嘅， 有冇买嘢翻去探佢哋啊？唔好两手揈揈啊！ 有啦， 买咩啊？ 有买咗好买咗好多冬菇啦，蚝豉啦，白菜啦， 系 中国人要买嘅嘢啊！ 真系好翻乡下， 系 啊， 好开心啊！妈妈煮俾你食， 翻到嚟就开始。翻到嚟好似翻咗，即系去翻20几年前咧，我啲中文即刻差翻。 我都觉 你中文冇好过，你知唔知？ 冇错，从来 冇差到系根 本 唔 使担心，唔需要担心， 唔需要担心。喺谷底嘅嘢，从来都喺谷底噶。 冇错，系唔会反弹。 喂，多谢 Eric， 咁啊，不如分享我哋嘅 topic 啦。咁啊，其实今年系兔年啊，我哋上个礼拜讲咗少少关于兔仔啦，不同嘅兔仔啦。你好似想延续个题目啊，系咪啊？ 哎，冇，即系我哋继续啦。咁我哋讲兔仔，咁兔仔有好多，我认为就 不为人知嘅嘢， 大家都可能唔知，系啦，大家唔知嘅嘢啦吓。啊 ，OK， 咁我哋或者讲，你知唔知咧？兔仔开心嗰时咧，会做一个好得意嘅动作咧， 竖起条尾。 你有冇睇过啲旧时嗰啲车嗰啲广告咁样咧？啲人买咗个新车就跳起并起咁啊，转个弯咁样，即系空中咁样啦。系啦，原来白兔仔都会唔一样嘅，佢哋起开心嗰时咧，你会见到一个。好，你未见过一种动物咁开心嘅动作，就系、是、佢跳起扭个身一半，就直情你佢好似举手咁样举嘅。 有，我见过， 系咩？ 我以为佢发癫，佢真系会跳过，跟住咧系啦，冇错，跟住佢就会反个身，就会嗰个方向会有少少唔同嘅，跟住佢就落翻地咯。系咪呢个动作啊？ 系啦，系啦。 哦 咁叫开心啊！ 即系未见过， 我要佢反抗啊！ 系阵 cry for joy。 哦，即 系好似人开心咁样，成个 咩嘢咩事开心啊？食咗啲好嘢食 啦，佢会点样开心啊？ 佢好似狗仔咁嘅咋，佢即系其实我之前有讲过咧，佢一个似狗又似猫嘅动物嚟嘅，所以佢好似见到主人咁样咧，可以咁开心嘅。 哦，哎呀， 咁啊，知唔知咧？原来咧，你可以咧， 训练佢啊嘛。 是 hypnotize 只白兔嘅，即系 催眠佢， 催眠佢嘅。不过咧，催眠佢，如果你反转只白兔，箍住佢嘅身体，咁所以扫住佢个脚板底咁样咧，只白兔咧就好似催眠咗咁样嘅， 瞓着咗啦。 点解你要咁做咧？ 系啦。 咁因为依人以为佢会因为依人本身咧历史上依人即系几廿年前养白兔就以为咁样做咧，就整到个白兔好 calm， 好平静，好舒适咁样。不过原来唔系嘅，原来系好 traumatic， 好恐怖嘅。原来佢咁样做咧，系因为咧佢白兔正常呢个动作咧，就系因为佢惊啲猎兽。如果俾人捉到咧，佢就咁样做扮死。所以咧，其实你似咁做咧，佢吓到癫嘅啫。所以千祈唔好咁做。 哦，即系佢唔系催眠，佢惊得滞。 系啊，惊到所以唔喐，你就以为佢好 calm 啊， 以为好 Q 啊， 好 得意啊， 系好似撞完车咁样吓死佢。 咁唔会因为咁样嘅话，佢会死噶嘛？唔会嘅。 唔会嘅，其实好多传闻咧，就话啲白兔仔好容易即系怕死啊，害即系惊死啊，特别如果即系动物嚟闻嘅嘴啊，做猪肉啊咁嘅，其实好少嘅，啲白兔仔都几坚强嘅，即系你起身即刻食翻嘢咁样嘅， 起身 但系又话佢玻璃肚嘅， 咁惊咩啫？ 系 啊，叫人唔好抱佢嘅时候，唔好摸佢肚啊嘛，啲人话。 咁唔係啦，即係其實玻璃兔係因為依人即係譬如食嘅金筍咁樣咧，即係你知個卡通片好出名嘅白兔食金筍咁樣啦。咁咧就原來咧白兔仔食唔應該食咁多金筍嘅，金筍係好多糖分，所以好唔啱啲白兔食嘅。所以咧其實咧就變咗好多人都會喂，即係自然就喂菜啊，喂生果啊。不過原來好多我哋食嗰啲嘢太多糖分嘅，所以佢其實食 90% 係草嘅啫，草就其實唔係好高營養嘅嘢，不過幫佢照顧啲牙仔個健康啊嘛，所以呢個又係咁樣啦。同埋白兔仔你知唔知咧？你見佢個眼嘅形狀咧，你見係好特別嘅，係360度都見到嘢嘅。 有兩邊面啊嘛， 好勁啊佢！ 係啦，因為佢兩邊面啦，佢望住左望住右，同埋個眼個 angle 係啱啱好啦。不過咧，你知唔知兔仔咧嘅耳仔咧就？你見好多而家兔仔好得意，班尼兔啲耳仔就耷起落嚟啦。不過原來咧，大自然係冇耷耳仔嘅白兔噶。 呢個人培育出嚟噶嘛，係嘛？做寵物噶嘛？ 係啦，係啦，因為白兔嘅耳仔咧，又係360度嘅，佢可以係啦，佢可以完全移位去，即係提高個聽覺去任何方向，包括即係後邊咁樣啦。所以咧， 因為佢喺食物鏈嗰度佢係好低啊，所以即係佢係即係 冇乜傷傷 啊，所以佢要咁 保護性 係啦。所以你屋企養嘅白兔咧，係一步入去野兔嘅心態嘅，其實基本上佢係一半都係野噶啦，所以佢咧其實係好高 alert， 佢耳仔就上耷，所以嗰啲耳仔耷落嚟嗰啲耳仔咧，嗰啲白兔咧其實係。唔係好 natural 嘅啫， 都係嘅，即係寵物界好多啲貓啊、狗啊，都係將人嘅興趣擺咗落去，所以有啲矮腳虎啊，咪先掹到只個身長一長啊，諸如此類嗰啲形狀都奇奇怪怪嘅，貓同狗都係嘅。 同埋咧，你知唔知啲白兔仔咧係好乾淨嘅？所以啊，即係話即係你如果你見你啲白兔仔咧，譬如你見佢有地心吸力好低啦。佢可能個窩又好成日掂地咁樣啦，不過咧，如果你反轉你只白兔，你見到佢嗰度污糟啊，有少少小便啊，或者大便喺黐住嗰啲毛咧，你兔仔好多時係有病嘅， 即係佢如果唔識清潔就有病啦。 係啦，所以你見咧，成世界最得意嘅動作咧，就係個白兔仔耷起，即係揸住個遞起嘅手仔，拱個耳仔落嚟，舐舐清潔呢、這個即係學啊，即係 即好似啲貓仔咁樣洗面。 我認為成世界最得意嘅動作係啦。咁咧，其實咧，佢哋好乾淨嘅，所以下係唔會有污糟嘅嘢咯。 哦， 咁即係原來下邊成日污糟就要睇醫生噶啦。好多時因為只腳痛啊。佢搣起唔到只腳啊，或者佢舐唔到啊，或者佢屙 係啊，有啲腸胃炎或者咁樣。 哦，咁佢真係好多不為人知嘅。 係喎，咁即係呢養兔仔要觀察住，如果發覺嗰度污糟咧，即係話佢病啦，係咪？因為唔識清潔就，哦。但係其實兔仔咧 ，Dr. Eric 係咪好 reproductive 㗎？好即係生好多㗎， 繁殖得好快， 繁殖好高㗎。 會唔會有人攞去你嗰度陪佢絕育㗎？ 係咪都應該絕育咧？如果養條寵物？ 好似貓，好似貓狗咧，其實佢哋全部同貓狗一樣咧，都半歲可以做絕育手術噶啦，係應該添，因為其實貓女仔貓女仔所以女仔白兔咧，就其實咧係同貓一樣，差唔多保證啊，佢哋仲離譜啲添啊，差唔多保證佢子宮或卵巢或乳腺咧係一定會有問題嘅。如果你即係唔閹佢咧，佢老啲就一定會發生噶啦。就貓狗都有機會唔發生。 哦。即如果你做咗嘅话咧， 要做猪肉嘅， 佢就会健康啲、长寿啲。 系啦，系啦。咁你哋去 book 时间去做呢啲手术，就即系 make sure 你个兽医系做开啲咯，因为唔系度度都做嘅。 咦，又系，哦，白兔仔又 打个电话先，打个电话先，系啦，佢哋应该个。我估间间诊所嘅姑娘都应该去指你去边度去做啦，不过就系系啦，所以小心啦，呢度都系。 嗯， 知道。 咁又或者，如果个主人想一个男仔女仔咁样，等佢有啲下一代就唔好绝育，但系咪唔建议啊？ 生完先绝咯， 都老土嘅。其实你问我嗱，第一样嘢白兔咧，你基本上。即系点样都生物咁样讲，唔系一你好容易领养，二你话去买又唔值钱，所以基本上你系冇咩原因同佢生，同埋你生，我认为即系你即系中意或者唔中意都好啦。就其实你话猫狗，你都要有生有个目标噶嘛，你可能系你我养只狼狗，我想佢、 有啲下一代， 即系维持佢靓啲嘅话，下一代你都有个 推动力， 有 reason 系啦，有推动力。是啊，有 reason 去做啦。不過呢，就如果你養隻白兔，一般人都冇 reason 嘅。係、其實白兔仔好得意嘅。如果我而家喺 Melbourne 啦、，Melbourne 呢每年呢，點解我對白兔好有興趣呢？係 Melbourne 呢去每年都有個 show 嘅。個 show 呢就係、是、一個 agriculture 農業嘅 show 嚟嘅。傳統呢就啲農夫呢就帶嗰啲牛啊馬去嗰度去睇、即係俾即係 show 佢啲動物，全部都係特別品種嚟嘅，即係唔係你平時即係食肉嗰啲咁，即係養即係製造奶嗰啲咁嘅牛嚟嘅，全部都係美容 show 咁樣嘅。咁咧就好咁你去佢白兔嗰度咧，你係今次係未見過咁多種唔同嘅白兔，係嚇死你嘅。我以為真係有個三四五十種白兔咁樣啦，不過原來咧有啲好怪形嘅白兔啊，好特別嘅耳仔現象啊，所以其實咧有好多即係真係專業嘅白兔。繁殖嗰啲人咧，其實係有好明有目標嘅，佢去做繁殖，就唔係話我中意一扎 BB 咁 stupid。 即係其實佢係 breed 出嚟係俾你哋做寵物嘅，所以就會有咁多種唔同嘅品種啦。 係啦，好多時候有跟埋個會嘅。喺澳洲好兴咧，呢啲咁嘅动物嘅品种，每个品种都有个会嘅，唔系白兔会咁得意，系某一种白兔会个会啊，好似系歌姬会咁样啊。咁啊，歌姬个会咧，个 club 咧就会有标准嘅。你想做佢 club 嘅 member 咧，就你要符合呢啲即系繁殖嘅标准，就唔系求其繁殖嘅。 明白噶啦，多谢晒啊！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四你会唔会喺香港啊？翻咗嚟未啊？ 啊，都未啊， 都未， 下个礼拜都喺澳洲，搵啲澳洲话题同你讲。 好啦， 好啊，好啊， 多谢晒，唔该晒，多谢 Eric 啊 ，OK， 玩得开心啲啊， 阿小月，拜拜， 拜拜。 好啦，晏昼一点钟，咁啊，将个麦交俾李子哥，我哋听日星期五十点风骚快活人再见大家啦， 再见， 好啊 ，Happy Happy 啦， 拜拜， 拜拜。